在正常。 我双举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台北市淹大水了，市长柯文哲仍然却在中部浮选，人家去勘灾叫做作秀，他隔天去勘灾，他说这个叫做作秀的说明啊，是幕僚给我出来后大家看看，哎，八年的 SOP 真的失灵了，还有得救吗？好，人命关天，没有想到更离谱的是，居然爆出不只是泡水车之外哦，不只有十个人被关在水门外，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居然是十二个人，最晚不是关到晚上八点钟，还是关到晚上十点钟，大家真的是差点没命。但柯文哲怎么说呢？他说这群人就是不信邪，我早就有简讯通知了，但是摆在眼前的是水门都已经关了40分钟，大家才收到简讯。那现在被骂翻之后呢，柯文哲又在批说都是民进党在对他穷追猛打，自己变成民进党的噩梦还打不死，真的是这样子吗？自己都没有错吗？好，那国民党现在呢也被说，难道是用灾情来救选情吗？是不是放错重点了呢？蒋万安比柯文哲还晚到内湖去勘灾，那现在国民党就开始批说啊，这个陈时中啊去勘灾的时候为什么穿皮鞋呢？还有侯友宜的子弟兵协寻好雨期间的林佳荣，让林佳荣也很纳闷说啊，我人都在新北市啊，倒是现在还是市长的侯友宜人跑去新竹浮选了，那为什么子弟兵不好好来协寻呢？侯友宜当天呢合体林跟人，但现在呢跟人脸上分不清楚是雨还是泪哦，因为曾经呢是钢铁韩粉的熊海林呢，现在居然也倒戈来力挺高虹安。诶，熊海林代表什么样的角色呢？正蓝旗韩粉，难道现在也弃蓝投白了吗？现在自由的最新民调包括呢沈慧宏呢是排第一，那林根人呢 13.44% 掉卡位，柯文哲想要抢救高虹安，是不是也让大家说压力太大了呢？今天我受访的时候呢，隔空竟然呛柯建铭，你二十年的交情是不是不要了？我好言相劝，你不要再把我惹毛了。到底是要救选情还是另有内情呢？那另外呢，这个二十大之前北京四通桥不是出现了反习布条吗？现在也掀起了一股浪潮哦，包括出现了新厕所革命，抗议布条直接在厕所的墙上，布条你可以撕，我喷漆你总撕不掉了吧。好，现在整个厕所呢都是批评习大大的喷漆，但习大大不能被批评啊，因为在英国的香港人呢跑到中国驻英的领事馆抗议了，结果呢被拖进领事馆围殴，还好呢现在已经被英国警方给救出来了。那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呢对整件事情有公开回应，没有想到这个回应呢居然最后被官网给删掉了。中国到底有多少不能说的秘密呢？包括习近平呢为了面子工程哦，惨到不能再惨的 GDP 现在也要延后发布了，还点名富豪啊，说什么呢？要共同富裕，规范财富累积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这些有钱人全部都把钱吐出来啦。好，那英美呢都把中国视为是最大威胁，没有想到只有台湾的国民党这边呢还在电贺二十大，被说是精神分裂了吗？今天我们节目上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年黄黄哥。 举行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举行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时吉。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罗廷伟。 Hello，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台北市现在呢，百灵桥下这个上百台的泡水车，不只是很惨，但惨了之后呢，这柯市长还说你们自己要负责任啊，这是你们的责任啊。没有想到爆出有车子困在里头之后呢，还爆出有十个人都困在水门外，难道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收到简讯，所以来不及跑吗？没有想到今天柯文哲说，你看他们就是不信邪。重点来了，他们人都没有收到简讯啊，我怎么知道要逃呢？我怎么知道你水门就关起来呢？柯文哲这一句话不信邪，被说诶，人命关天呢，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难道这就是柯文哲所谓的 SOP 吗？我们带你快来看。 世界音乐节原定要在大家河滨公园来举办，不过因为雨势太大临时取消，但却传出因为水利处疑似通知关水门时间太慢，导致有将近十人厂商被关在这个水门外将近三个钟头。 八号、九号水门边河滨场地已经清空，少数工作人员还在做最后清理。不过前一天这里却发生人员受困惊魂记。十六号早上九点，厂商询问市府水利处有无需要撤离取消活动，市府回应未达取消条件。十一点文化部宣布取消活动，被市府依然。 水利处第一次通知关水门，但是到了五点双方才取得联系，只是水门早已关闭，这让议员直呼不可思议。 要撤场要出去的时候才发现进去河堤内的这些相关的路径竟然都已经被封闭，整个求助无门，在堤防外收讯的讯号也不好。 当时水势凶猛，一度淹到成人胸口位置，七名厂商工作人员和一位民众受困，紧急找高处躲避，报警待援，将近三小时后总算脱困。 口口声声说有 SOP， 结果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民众实际上被关在堤防外受苦，受到淹水，求助无门。 像这个临时的，我们水利处也有给他事先有给他通知的，台风比较好应付，强降雨比较困难，这些我们都有通知他，只是说他说被通知人也不太信邪。 坚称自己有 SOP， 柯文哲强调都有通知，但市府单位横向联系时间差很大，要是伤及市民安全，不是赔钱了事可以交代。三月许先后抢台北怎么了？ 好，现在网友说呢，这个选市长跟选老公一样，差别不大，就是出歹机的时候呢，老公在不在？那如果家里面出事的时候，老公不在，居然还传赖跟你说我无所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会不会火大呢？包括台北市呢，出现了百灵桥上百辆的泡水车，但柯文哲市长说些什么呢？说国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叫政府赔偿不合理。但重点是你现在关水门的时间点完全 SOP 是错误的。好，我们要请教郑浩，现在是泡水车，你叫人民负责，但是现在是有十个人被困在水门外，而且刚刚苏培说有十二个人还关到了晚上十点钟。那柯文哲说什么呢？我没有吞通知啊，你们就是不信邪。意思是什么啊？人命关天，你讲说是你们不信邪，你们没有跑吗？ 对，我第一个反驳，通常会传讯说无所不在是老婆，老婆会传讯跟老公讲无所不在。但第二件事情我要很严肃的讲，因为柯文哲昨天一定调他说我们市政府负责通知人民要有责任负责移车的时候呢，柯文哲的网军真的无所不在，他是到处帮柯文哲洗白啊，洗地说对嘛，阿北都已经通知了，你自己不移车你要怪谁呢？是你自己没有危机意识啊，开始检讨被害人。我要跟大家讲所有网军都拿这个简讯来帮柯文哲去洗白这简讯是说什么呢？本市将于10月16号上午11点开始开始关闭淡水河沿线包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疏散门，请车主尽速将车辆驶离所有人都说，你看台北市我上午就告诉你说要驶离了，11点要驶离11点要关门，就你搞到下午4点你还不驶离，你被淹死你活该嘛对不对？我要搞清楚，观众朋友先记得，因为你们不见得是台北人也不见得是双北人，这个简讯讲的是什么？是淡水河沿线的水门可问题是今天我们检讨什么是百灵桥， 对， 我们这边台北地图我帮他标好，淡水河在这边百灵桥在这边百灵桥叫什么？叫做基隆河所以这是很基本的嘛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台北有四条比较主要嘛，淡水，然后基隆、大汉还有新店溪好，这四条河每一个人住的河旁边都不一样嘛，我家门前有小河，你如果是百灵桥的居民，你停留在百灵桥周遭的停车场，你会认为你停留在基隆河沿岸还淡水河沿岸？你停留在基隆河沿岸嘛所以你收到简讯说淡水河要关闭的时候，请问你会撤离吗？不会。 不会。 第二件事情淡水河它有写包含敦煌、国顺、大稻埕、玉泉、延平、贵阳、桂林、华江跟华翠疏散门，有没有讲到百灵桥？ 没有。 没有嘛他什么时候才讲到淡水河的？他这样讲，你看他到这个时候到下午3点55分目前基隆河水位迅速上涨水利处已经启动基隆河沿线疏散门关闭，然后说什么四点要开始关门所以简单来讲百灵桥的河基隆河什么时候开始疏散？3点55分发简讯跟你讲四点要疏散，那我觉得这件事就很清楚了嘛。请问我就算收到这个简讯你还规定大家不可以在睡觉不可以在聊天然后不可以在上厕所，不可以在洗澡要每天盯着简讯第一时间50分我一收到我马上看到我也不敢去签剩五分钟我就算住在河堤的正对面，我下楼过马路上河堤走下去要不要三分钟我用跑的也要三分钟，我两分钟来得及移吗？来不及移后 那你水门就关起来了， 对，我就变受灾户我可能活活淹死我根本没有给民众反应的时间嘛。 所以我跟你讲，这叫政治的过失，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来，这个我特别找出来，你看，这是百灵桥外的这个停车场，我特别讲哦，台北市政府其实是有合堤外的停车规范的、哦嗯，百灵桥外停车场它特别写很清楚哦，本合堤堤外停车场哦，地势较低，容易淹水，如果呢，如果接获通知后，请尽速驶离车辆，如果呢，违者要依法代为拖掉遗置以及罚款4500块。简单讲哦，台北政府还有一个责任、嗯，你通知完之后，他要派人去看，看那些车子有没有遗置。如果没有遗置的话，台北政府有责任把这些事情车子拖掉了、哦嗯，然后罚4800块哦。换句话说，当时设这个法立法目的是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担心如果没有遗车的话，大水淹进来，车子是会浮，嗯、会浮的话会砸到水门。砸到水门，如果造成水门损害的话，洪水是不是会冲到台北市区内，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公共财产财损？所以啊，台北政府在这个时候，他在整个淹水上负两个责任。嗯，第一个你要提前通知，通知的时间当然有说什么632什么，我不苛责，因为我觉得6个小时通知太难，现在极端气候。可是这个提前通知，至少在民众感受上、嗯，要我来得及去移车嘛。嗯，不管是半个小时也好，40分钟也好嘛，绝对不是5分钟通知。第二件事，通知完后你要派人去巡，车子没有移，你市政府有责任把车子拖走，就那么简单。结果呢，有趣的事情是，柯文哲网军把大家都当笨蛋呢、欸，拿淡水河的移车通知来护航基隆河上的百灵桥、嗯，这公允吗？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你没有派人巡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刚刚讲嘛，不管是10个还是12个人，有人被活活关在水门外面呢、欸。嗯，你活活关在水门外面，这什么世界？是在玩大逃杀吗？河水一直暴涨，然后我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打1999也没有用，最后可能要靠议员横向联系才有可能把水门打开让人出去。这是什么烂政府啊？更有趣的事情是，好，柯文哲用这么傲慢的态度来面对大家质疑嘛，对不对？他说我根本不想去勘灾，这叫作秀。这件事情呢、哦，是百灵桥下的车住户要有责任。这个东西我们市政府负通知责任就好。我讲很简单哦，公开讲，柯文哲这种讲话一尸三命，哪三条命？第一个黄珊珊嘛、嗯，我今天台北市民，我没办法教训你柯文哲嘛，对不对？你不选举嘛，可我可以教训黄珊珊啊，黄珊你挺的嘛。另外两命是谁？我公开讲啊，第一个是陈思宇，第二个是学姐黄静莹嘛。嗯，你们两个都是林北投市议员呢、欸，你们要选对不对？你们未来可能会选上对不对？我就问个很简单，今天百灵桥被淹的全部都是你的士林北投选民哦。你可以接受未来的市长用这种 SOP 吗？3:55发简讯给士林北投市民，叫他们5分钟之内把车子移走，否则你车子要被淹走。你民众党在士林北投是提两席耶、欸，这两席我公开再点名一次，黄静莹跟陈思宇、嗯。你如果不敢批判现在的柯文哲市长的话，我保证你未来也不敢批判黄珊珊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我讲很简单，一失三命，柯文哲他会为他的傲慢来负责任。嗯， 好，所以柯文哲现在说什么呢？你们这些人没有走，是你们不信邪啊？欸，所以你提早关水门变成是市民的问题了吗？好，我们要请教苏培哦、嗯，因为现在包括台北市议员黄玉芬就来爆料说，这群人为什么会在这边？这12个人为什么会在这边呢？就是因为世界音乐节本来是要在大家河滨公园外面举办的嘛，因雨取消，结果呢，设备厂商还在当地嘛，结果呢，水利处没有通知要关水门，大家就因此这样被困在堤防外。下午5点呢，厂商才接获通知说水门已经关了，但后来发现水利处早就在4点就已经陆续在关闭水门，所以以柯文哲的说法是，我没有发现水门关了，是我不够敏感，是我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很离谱啦。我们分两个部分哦，刚刚讲的是车子的部分，其实这个整个事件，不管是财损车子的泡水车，或者是人在水门关了之后人还在外面，这完全就是谋财害命啊、嗯，你谋害了人民的财产，然后关水门没有把人民及时撤离、嗯，那不是害命，那是什么？嗯，我要跟大家讲，其实依照台北市的 SOP， 在这种极端的天气的时候，遇到暴雨的时候，我们如果决定要关水门，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一呼百应的语音系统，你要去传简讯、嗯，你的简讯要传给谁？除了台北市政府的所有机关之外，你要传给邻近的区域的里长。可是昨天就有里长出来讲啊， 基隆河要关水门的时候，里长完全不知道呢。嗯，我们那个基隆河上面的那个漂流物还飘走呢。 可是柯市长说里长有一直在广播， 没有，而且包含我自己的选区，我的道南河滨公园的流动厕所，名副其实的在流动，连台北市自己的河这个水利处自己都来不及把这个流动厕所给撤离。所以你的 SOP 在哪里？如果你的 SOP 紧急到连你自己都来不及去做，那你说千错万错都是人民的错，我叫你不要进去你还进去，是这样吗？是你根本没有通知人民嘛。那我要再给大家看一件事情哦，我今天跟这个水利处这边来联络说，到底你们那一天是怎么样通知？为什么车子来不及去调离？你知道我们的交通大队跟我讲啊，10月16号早上7点，市府在防灾的群组发布8点，只出不进。 对， 水利处在下午2点31分就已经发布了哦，说随时有紧急关闭疏散门的可能，下午2点31分告诉大家有紧急关闭水门的可能，结果下午3点21分直接发布4点关水。你2点就觉得说我有关水门的需求，你那时候为什么不通告周知，叫媒体朋友叫里长一起来告诉大家赶快撤离，我要关水门了，你没有，你是下午3点21分直接宣布4点关水门，而你自己台北市政府的 LINE 群组的通知发布的4点关水门是下午的这个4点41分才通知给所有的市民知道。 所以你4点水利处知道到4点41分人民才收到 LINE， 我哪会乎 啊，所以你都完全乱七八糟啊。所以你告诉我你的 SOP 在哪里，是你已经告诉我大家还冒着生命财产的危险进到水门内，还是你根本没有告诉大家，所以大家来不及撤离勒，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嘛。黄玉芬议员告诉大家说有10个人，可是我今天进一步的跟消防局据要，不是10个人呢，是12个人呢。而且他的时间从下午的6点36分到晚上的9点55分不等呢，总共有12个人受困在水门内呢。这件事情晚上10点这个救离的人乖离水门来带乖了点钟呢，从你下午封闭水门到他被抽出来整整6个小时在水门内呢。我们那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我们就吓死了。幸好这两个民众命大福大真的运气很好啊。我跟你说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这边骂人而已呢。 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个水哦，当时已经淹到了快要灭顶了，很多人是爬到那个车子上头。 是啊， 你差一点点没有被救出来， 我们那个流动厕所都流动走了呢。那个流动厕所是我们的体重的几倍，它都可以被流动了。如果我们在里面的民众没有及时好好的找到一个地方躲避，它可能就丧命了呢。所以我要问柯文哲柯市长，你的 SOP你真的觉得没有问题吗？而黄珊珊居然护航柯文哲还讲什么，说难道一个人要做8万个人的事情吗？我要说台北市民只有在等一个人，因为八万台北市政府的大军都各就各位的在等待，只有一个人缺席，那个人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我们缺的就是台北市长。而黄珊珊你说你要接棒柯文哲，你现在在护航柯文哲就是在打脸台北市民的脸啊。 好，所以呢柯市长现在说啊，我简讯都有传啦，是你们没看到啊，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台北市应该有的 SOP 是水门要关闭前2个小时一定要展开脱掉作业。那大家这次就很好奇说奇怪，那为什么没有脱掉呢？好，重点来了。水利处说因为暴雨来得太突然，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先去脱掉车辆。啊，你没有时间脱掉车辆你就把水门关起来了。好，结果呢现在车也困在里面，人也困在里面。柯市长说啊，就是因为大家不信邪啊，请教时期，但他现在改口了啦。他说那个强降雨的 SOP 啊应该跟台风分开。这有什么不赶快呢？ 台风也会下大雨啊，然后极端气候的雨势也极为惊人啊，而且前两天那个雨在台北市的风是大的嘛，那窗外的风这样子呼呼吹， 跟台风有什么两样？我觉得其实柯文哲的讲法哦，就是说他其实把错全部都推到别人身上，都不是我柯文哲的错。然后呢，被骂到一个臭头之后，他讲今天好像那个态度稍软了一咪咪一咪咪。那黄珊珊帮柯文哲讲话护航，那当然的啊，因为他们两个人本来就绑的这个你侬我侬，他们两个人就是绑在一起，因为他们两个人绑在一起，然后没有按照 SOP， 然后明明就有政府失职，所以他们才会倒数第一名啊。所以黄珊珊切割不了，黄珊珊就是22名。他就是跟柯文哲一模一样。好，你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已经讲到的台北市的 SOP 是怎样 ?632 嘛。那六小时之前要通知车主关闭作业三小时，全数关闭两小时。然后啊，没办法呀，这个又不是台风，这个是这个极端气候啊，强降雨而已啊。好，那所以我们就看看，如果把时间压缩起来，你市政府是不是真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挽救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呢？刚刚郑浩拿出来的是这个基隆河跟淡水河的不一样嘛齁。然后呢，想要鱼目混珠把淡水河套用到基隆河上，这个 LINE 截图是台北市政府的，就是你要加台北市政府为朋友，你才会知道台北市的这些 通知。因为像我就没有收到啊，我就不晓得啊， 你没有加朋友。 对，所以他们就讲说他发了两万多则简讯嘛，大家应该都有收到啊，这是今天柯文哲讲的。 所以柯文哲说这是市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谁叫你不 加，谁叫你不加 朋友， 你不能睡午觉哦你不能睡，他不可以去洗澡哦。 我跟你讲，这个 手机不能没电， 你那台不能离开台北市。 你这个洗澡或者是这个聊天都不影响。为什么？因为呢，你看这个台北市政府通知哦，他告诉你四点钟要关水门咯，然后他是讲基隆河没错，他几点发的？4点41啦。也就是说他在41分钟之后，哈，你收到简讯，而且你马上，你没有洗澡，你没有聊天，你马上看到他一赖你，你马上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关41分钟了呢。 不是，这是因为还好这十个人没有事哦，如果他们有事的话真的逮着 会短。他是通知你赶去看你的车子最后一面了。 就是你可能也看你根本看不到你的车，因为他水门已经在4点的时候已经关了，这是一个这个 巡车启事就对了， 41分钟算即时新闻， 太夸张了。 即时新闻， 对，他先关了之后告诉你说，我跟你讲，我已经关了，你就算想救车，你也救不到你的车。好啦，那所以这个刚刚苏培还有这个黄玉芬都已经讲了说，不只是车，是人在里面呢。那台北市政府给大家的说法是说，我就有广播，我就有通知啊，你四点钟关。你五点钟通知人就一样嘛，你四点钟关，4点41分叫人家去救车，四点钟关然后通知人家五点钟我已经关了，那他要怎么逃？他要怎么飞天遁地？他要长翅膀吗？所以这是摆明了台北市政府的失职，然后他现在把所有的过错通通都推的这个一干二净，都是你们不信邪啦，你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啦。这个台北市就异化了啊，干嘛要人去那边作秀？来，台北市政府的防灾 SOP 各级指挥官职责如下。指挥官市长，他下面有1到6项指挥官应该要做的事情哦，包括了你要主持应变会议，然后你要做横向的这些应变，其中的第4项是重大灾情勘查，这是规定。 对， 什么叫做作秀？规定 SOP， 你就是要去现场，怎么可以说去那边作秀？我只是来这边给你看看的。这也难怪啦，为什么柯文哲齁会22名，他为什么会这个愤怒值突然间的大爆炸，就是因为他这种毫不认错死不认错，然后没有把人台北市民放在他施政的首位，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要那么生气呢？因为呢，台北市灾情发生的时候，市长人不在，居然在中部浮选，天灾差一点点就直接是人祸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不可以哦，来，来。 小小一只台湾猕猴闯进台南水稻博物馆办公室，顺着椅子爬上爬下，跳到电脑桌。 下来，下来，下来。 叫猕猴不要怕，他好像听得懂，立刻跳下来，一度想靠近工作人员，转头玩电线。 大都爱啊！ 现在被怼你啊，没有力气啊。 小猕猴不怕人不怕生，还爬到工作人员肩膀，完全不想下来，担心园区游客安全，找来农业局帮忙。 没有保育啊，只是它是野生动物啊。 农业局出动网子抓住猕猴，放进铁笼子带回安置，到底是从哪里来？ 是第一次在园区内发现猴子，它的动作没有像是在野外的猴子这么敏捷，然后再加上它似乎跟人类之间的互动较为亲密，并不像是一般野生的猴子那样子会有比较高的警觉性，所以我们判断说它可能是人为弃养的。 台湾猕猴被移除保育类之后，很多民众会误会说台湾猕猴是可以饲养的，甚至是说认为说他可以去登记，那事实上是不行的。 除了政府委托代养，一般民众都不得饲养台湾猕猴，碍于法令有模糊地带，农委会经过修正，10月1号发布禁养令，为止最高可罚25万，中间给予缓冲，明年3月之前民众主动申报都不用被罚。小猕猴是否因此遭弃养，闯进了水稻博物馆，农业局后续将持续追查。三立王少雄、淑珠台南报道。 不是习近平不放弃武统台湾，国民党私下发贺电祝贺中国20大的事情被揭露，朱立伦还是坚称会捍卫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6号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中表示，在92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两岸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官媒刻意矮化，把台湾说是地区，国民党贺电内容也跟着曝光，说在92共识基础上各项交流与合作成果丰硕，也希望两党持续沟通，真诚合作，促进人民福祉，开创两岸关系繁荣发展。 很奇怪吗？我想其实这也是一个惯例，努力的来协助把两岸的情势稳定下来。 中国国民党啊，到现在啊还是执迷不悟，这政党是会被消灭的，会送进历史的文化炉。 蓝营自认是稳定两岸关系，但贺电中的溢美言辞让绿营立委连番痛批国民党执迷不悟，更形容国民党彻底背叛2300万台湾人。 照惯例啊，我们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强调循惯例没有特别用意，朱立伦的解释看在民众眼里也很不 OK。 那这样很不 OK， 台湾是比较自由的国家吧？习大大的做法我比较不认同，为什么国民党会去祝福他？ 要顾及一下台湾人民的感受。 当然不妥啊！天，我们如果政党轮替了，那是不是就我们到时候就是全我们的政策就会往中国那边？ 网友一片怒骂说，国民党不意外，敌国在恐吓我国，还在摇旗助威，是最可悲的政党。二十大中国国民党发文祝贺，也让朱立伦口中的守护民主自由听了格外讽刺。三人张浩一、刘安、金林凯君、马玉文和彩虹台北怎么了？ 好，现在百灵桥下一堆泡水车，没有想到第一时间呢，柯文哲却说国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啊，引发抨击之后呢，今天柯文哲看起来好像态度比较软了，他会说会来检讨 SOP， 但是北市府本来就有自己关水门的 SOP 啊，这不是北市府自己没有执行吗？我们带你快来看， 以我的个性一下哦。整个事件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检讨， 一场记者会讲了超过3次再检讨，就是因为泥沙台风北市豪雨成灾，百灵桥下上百辆车惨泡水，前一天一句车主自己负责哀轰，事隔一天柯文哲态度明显放软， 现在又再继续开，单单停管处就花了20000多封的简讯出去，简讯都花给你了，你为什么没有去做动作？ 虽说会检讨，但柯文哲还是嘴硬，说早已发简讯通知车主移车，只是北市议员苗博雅质疑台北市水门关闭有632作业 SOP， 关闭前6小时需通知车主，关闭作业时间3小时，全数关闭前2小时展开脱掉作业，市府却没落实。 没有执行2小时前的脱掉，确实是在于指挥官的责任，在于市府的责任。那这些受困的民众以及泡水车的车主是有机会依照法律途径来向市府请求赔偿的， 要那个资讯局跟停管处还有这个水利处再拟一个方案，如果你有车子停在堤外，你一定要去登录， 才可以更精确的让你知道收到讯息。 市府则解释，苗博雅提到的632 SOP 是用台风来临时，但这回泥沙台风连路警都没发，并不是用 SOP。 但柯市府还被质疑，各项降雨指标都达灾害应变中心一级开设，为何北市依旧坚持强化三级？ 一级开设的话，就必须要全部四五要全部说区公所全部要上，也许我们可以做到是也淹一下，但是很快就消退。 灾害应变中心没升级，给了柯文哲理由不回市府坐镇指挥，只是车泡水究竟是不是市府疏失？尽管民怨爆棚，现阶段恐怕还是求偿无门。三立新闻林静婷、廖美君报道。 好，刚来宾就炸锅了，什么一级你连二级都没有，哪来的一级呢？好，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现在说什么呢？我有发简讯啊，我也有开设啦，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吗？好，现在柯文哲就说我已经传过三次简讯提醒了，隧道坍塌我都有下指示。但是柯文哲的话是不是只有讲一半呢？好，我们要请教晃哥，包括我们刚刚讨论到简讯的问题，你说了淡水河，你说了基隆河，你什么时候说要全部关呢？下午4点，4点41分，大家才收到简讯。安内干诶呼，如果真的所谓像柯市长有那么强大的 SOP 的话，好，瓜吉也说，那为什么台北市的公车也被淹掉两台呢？那 flag 哦 SOP 是很有很大问题。 对，其实不要被柯文哲的20000多通简讯给模糊掉焦点。 嗯， 简讯发多少通不是重点。你今天如果一通简讯都没发，但是没有一台车泡水，没有一个人受困，我说你这个市政府好棒棒。你今天即使发了200万通简讯，但是还是有50台车被泡水，然后有很多人受困，那你这个市政府就是一个非常烂的市政府。所以简讯发多少通并不是重点，那一点都不重要。你要用什么方法去通知停车的车主，那是你台北市政府自己要解决问题，这不用台北市民教你，也不用台北市议员教你，那是你柯文哲，而且你当了8年的市长。我请问柯文哲，今天台北市政府理由一堆啦，说啊这个不是台风啦，所以这个SOP 啦齁，不能照那个632 SOP 啦齁，然后发很多简讯，柯文哲理由一堆。那我问你，我就问柯文哲，请台北市政府或柯文哲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嗯， 这是台北市第一次关水门吗？不是吗？ 不是啊， 有台风大概基本上都会关水门嘛，那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生？ 嗯， 为什么今年有？你告诉我差别在哪里？今年雨有特别大吗？没有错，雨是很大，但是也不是台北市有史以来最大的雨啊。那今年雨来得特别快吗？好像也不是最快的啊。那为什么以前关水门没有这种情况？以前会有拖吊车进去把车子吊走，那为什么今年没有？你告诉我嘛。 嗯， 你柯文哲只要跟我解释这件事就好了嘛，其他我不要听你一堆理由啦。台北市政府很会在网络带风向啦，刚刚正好讲那个拿淡水河的当基隆河，那个叫声东击西啦、嗯、然后今天找了一个里长说啊我要广播，好啦，我相信呢里长真的有广播啦。那所以你是告诉我说其他那个同地区其他里长都弄卡饼端比较懒惰就对、嗯、他们都不广播吗、 嗯、 那你要保证所有的车主都是你那里的里民吗？未必嘛。所以你不要在那边带风向，承认错误有这么困难吗？到现在台北市政府不止不认错，还在硬凹，然后口口声声讲 SOP。 我再请问柯文哲一件事情，台北市这一次的水灾全国有268处积水，其中208处在台北市，你占了大概80%，一直到昨天早上还有19处台北市哦，19处水没有退。柯文哲刚刚讲说水退得很快，请问哪里退得快？好，你说雨真的下太大，那淹水没有话讲。我查了一下中央气象局的资料，台北市柯文哲曾经夸口过，我想苏培应该有印象， 嗯， 台北市的雨水下水道是全国最好的，时雨量 78.8毫米以下不会淹水。柯文哲自己曾经讲过，如果超过78淹水那怪老天爷，如果78以下淹水那就怪我柯文哲。台北市昨16号跟17号两天没有一个区它的时雨量是超过78的，那你告诉我为什么那么多地方淹水？柯文哲请你告诉我，那不怪你怪谁呢？好，你再来讲，你口口声声在讲 SOP。 我今天早上访问陈时中，我觉得他对于 SOP 讲的解释非常，他说为什么要设中央有指挥中心，地方要指挥中心、嗯、就是因为尤其现在极端气候，很多时候你遇到状况未必是你 SOP 里面有的，这个时候要指挥官干什么？ 对， 指挥官要做决定啊。以这个水门来讲，你知道这牵涉到几个单位吗？ 因为台北市没有二级开设，只有三级开设，所以指挥官叫消防局长。好，关水门是公务局水利处的事情，要拖掉车辆是交通局的事情，可能要请警察局协助、你叫消防局长如何去指挥这三个局长、这个时候需要谁来指挥？当然是市长嘛，至少要副市长才能指挥嘛。结果你两个都不在，请问你叫消防局长怎么办？消防局长没办法指挥这三个局啊。这个就是你口口声声的 SOP， 就是因为这个状况也许不在你市政府 SOP 里面，这时候叫指挥官下决定。 所以才会出现水利处他也来不及脱掉嘛。 对啊， 你直接先把水门关起来，就是因为市长不在家嘛。 对啊，而且因为这个可能超过你 SOP， 因为规定是死的嘛、因为你现在遇到极端气候，很多我们以前的防洪标准现在都要改变了嘛。好，所以那为什么，好，大家就问说，那为什么台北市坚持不开二级呢？问题很有趣哦，这是金牌林。金牌林是以前柯文哲摄影官潘俊麟，他就找出来台北市的指挥中心设置的标准，防灾指挥中心。好，二级的标准是什么？二级的标准是时雨量达40毫米以上，本府公务局所设置任意雨量站，或是气象局在台北市设的气象站，时雨量达40毫米以上，这个就已经是到一级了。二级是只要有三个地方，三处行政区时雨量达40以上就可以开二级。那一级呢？一级是时雨量达40以上，而且连续三小时降雨达135毫米，就要开一级了。好，我们来看这中央气象局给我们的降雨资料，这不会是假的嘛？我们就看，先看二级的标准，黄色的字体都是时雨量超过40以上的。台北市有没有在同一个小时之内三个区时雨量超过40以上？有啊，你看这一排都是黄色啊，南港区，然后内湖区，然后松山区，然后这个内湖区也有，然后这个信义区也有啊。要不需不需要开二级？需要开二级啊。那有没有需要开一级？我们看内湖就好。从16号的下午2点开始，60毫米、40毫米、43毫米，三个小时有没有超过 135？ 早就超过了。那你台北市政府你为什么不开一级？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因为开二级跟开一级市长要在，那因为呢17号那天市长做他的总统梦，要去外县市辅选，所以坚持不开二级嘛。因为开二级市长就要回来了，市长没回来就会被骂啊。所以我不开二级嘛。柯文哲，你为了你自己跟个人政党的私利，置台北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这个账今年没办法跟你算，但是我同意曾浩讲了，就算到黄珊珊身上。 好，因为呢，为什么没有开一级或二级呢？包括你看黄珊珊说什么呢？黄珊珊缓颊了说啊，只有三级的标准啊，全国都一样啊。但你知道这种强降雨哦，突然雨就是下很大嘛。但是呢，包括台北市的发言人陈志涵也说，市长真的不用作证啦、因为只有强化三级而已，甚至直接说，哎呀，这个都是恶意的政治操作。但不管是哪一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各级指挥官的职责如下。指挥官挂号市长要干嘛呢？你就是要主持工作汇报，你就是要干嘛呢？重大的灾情勘察，勘察就是市长的法定职责。我们要请教苏培哦，因为你看黄珊珊啊跟陈志涵他要开始缓颊说啊，这个是强化三级啦，市长不用在啦，真的吗？ 当然不对啊，你知道什么叫三级吗？三级就是无风无油的时候，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的台北市政府还是要有一群人维持警备的状况，因为如果临时有个地震发生什么灾难的时候，这些人就要马上出发，就是维持一个警戒的状况，叫做三级。强化三级是什么概念？就比三级再紧张一点点而已，更紧张一点点。礼拜天早上就已经宣布只出不进，礼拜天早上11点淡水河就宣布了关水门。这还是紧张一点点吗？那个时候其实礼拜天的清晨1点，阳明山的竹子湖已经发生土石流，曹里长去勘灾的时候还发生他的车子吊车。这件事情柯文哲你不知道吗？黄珊珊你不知道吗？陈志涵你不晓得吗？还在那边强化三级，为什么我们一直死盯着强化三级？我们的时雨量其实都已经到了二级甚至一级开设。不愿意开二级，不愿意开一级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嘛。市长早上在南投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人家问到他说台北有灾情，你该不该回去，而且中央已经二级开设。市长怎么说？我们有 SOP 耶。啊，这些人只是作秀啊， 在那边大呼小叫骂别人给人家看而已啦，对不对？台北市的八万大军有没有听到市政府、有没有听到市长是这么讲的？起定都已经说是大呼小叫，不用大小题大做了。你觉得这八万官员敢直接把他二级开设吗？敢通报市长说要二级开设吗？当然嘛，不敢啊！鼻眼蒙起来。下午3:21的时候，来，我给大家看，这刚刚跟大家讲过的，10月16号水利处。在下午的2:31，在市府的防灾群组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了有紧急关闭疏散门的可能了。这个时候早就二级一级要开设了啊，可是那时候不敢，为什么？因为市长在南投，在台中辅选，所以之后怎么办？没户啊，最阴起来啊，3:21发布4点关水门。我告诉你，人跟车。就是在这个时间全部都掉叠水门之外的。而柯文哲你现在告诉我说我们有 SOP, 是大家小题 大题大做、然后黄珊珊陈志涵你们帮柯文哲辩护说这件事情没有到那个水准啊，我告诉你都已经是这样子的状况了，你们还在继续睁眼说瞎话。我觉得台北市民耐冻也掉啦。而柯文哲我觉得他最有趣的是什么，别人有做，别人做，柯文哲只要没有做，就是别人作秀。 对， 别人做，别人不做，自己做，就是柯文哲是先知。别人做，然后自己也做，一定是别人学柯文哲。我告诉你，这就是柯文哲的逻辑啊！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科学家，这就是柯文哲的逻辑。 你摸透了 SOP 了， 是，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民有多倒霉啊！我们这八年来让柯文哲当了8年的市长，让台北市政继续调查位。柯文哲是调查位的市长，黄珊珊就是调查位的副市长。如果我们都忍受了8年，已经受过了柯文哲在几个在一两个月就要把他 get 到卡笨到了。我们如果继续迎来一个调查位的副市长，台北市民我们要继续为这件事情一直在那边跟市长在那边你来我来吗，在那边一直计较吗？这不是市长原本就应该做好的事情，本来就有 SOP, 是市长为了辅选而不在台北市，我们就要跟他在那边计较，然后我们还要被市长骂，明明是市长做不好，市府不敢做，我们现在却要去就责市府，然后让柯文哲市长可以闪过他的责任，然后倒霉的是台北市市民。我觉得这有道理吗？而且我认为哦，这其实最感受深刻的是什么？当柯文哲在辅选这个那个新竹市长的时候，高虹安的时候，在那边喷泪水，但台北市民在流泪水，因为我们的财产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损害。 好，但是呢柯文哲隔天呢立刻排满了一连串的勘灾行程，北市府也连发了柯文哲的勘灾照，还是这个不叫勘灾照，这个叫做作秀的说明照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抢救一下我的，可以把我的积蓄挡住。 公公损失太严重了， 看着就难过，怎么这么糟的一个？ 营造厂老板边讲边哭，因为土石流淹没他的工厂和机具。 这边整个下面都是都掩埋大概5-6公尺下去了，整台所有的车子都翻掉，整个都把它挤压掉。现在踩的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房子的屋顶上。 工厂位在基隆7堵区华新街，雨弹狂炸，土石流来袭，驻守的员工原本在睡觉，清晨听到滚动的声音，吓得逃出来，却有3位员工来不及逃。 就是有人在里面，我们有把他拉出来，把驻场的人都拉出来。现在里面有大概有4台怪手，那3吨半有15台，然后那个大卡车10吨有3台在，4台在里面。全部都被整个土砖都淹掉， 路上损失惨重， 我损失超惨重。 老板说被土方埋住的员工后来被紧急拉了出来，但工厂和怪手大货车等全都被埋了，实在很可怕。 在当地经营营造厂七年的老板，头一次遇到如此惨重状况，求助相关单位尽快挖出他的机具，减少他的损失。三新闻林俊华，基隆报道。 喂。 画面左侧抗议标语写着天灭中共，立刻遭踢飞，适逢中共二十大敏感时机，部分香港人士赴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抗议习近平连任，现场爆发肢体冲突。中国领事馆人员在骚乱中强硬关门，看似要息事宁人，却没想到一名抗议男子居然被中国领事馆人员直接拖进领事馆内，顿时间拳打脚踢，男子遭到围殴，恶行恶状隔着铁门全被拍下，引发哗然。更有网友比对其底，指称戴帽子率众下令的正是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的总领事郑熙。流亡藏人在印度同样发起反习近平怒吼，控诉中国政府以及中英方式实行种族灭绝。 Everything is dictated by Xi Jinping。 习近平打着清零防疫的大旗，动辄封城限制自由，引发民怨延烧，更在二十大前夕爆出罢习风波。 I don't think it's an pandemic thing anymore. It's more like a political thing. But I'll say no more. 人民敢怒不敢言，就连日媒 NHK 报道二十大一出现习近平画面，秒被盖台。中共勒令全中国上下只能守在电视机前洗耳恭听习京剧，就算结婚大事也得先摆一旁，小学生更得正襟危坐拍照上传，以成师表，也无法阻止反习浪淘晋升。三立新闻经选会报道。 直到陈雄要来，老板换上主视觉口罩，行动展现支持。用行动力挺的还有市议员梁文杰、王世坚陪陈雄前进市场扫街。尤其王世坚跟陈雄对手黄珊珊有交情，是否倒戈格外受到关注。 当好朋友了，好朋友， 好朋友，好朋友。 好，人家的刊载叫做作秀，那柯文哲说我的刊载是什么呢？叫做作秀的说明，有没有说明白呢？好，认证自己只是作秀的说明。但重点来了，今天柯文哲还是讲什么呢？当长官的、只要做好三件事，还有第四样又在讲作秀。好、真的是看了就生气。长官只要做三件事，建立制度、紧急、例外，只有这三件事，另外第四样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作秀，并且发出了呵呵喝的一声。好，喝的一声之后呢，北市府就连发了什么柯P的刊载照。哦，这两天呢都在刊载，但还是听闻我们这个不叫刊载照，这个要叫做作秀的说明照吗？ 我想柯文哲有出过一本书齁，叫柯P模式，柯文哲所建立的 SOP 跟你所想的不一样， 真的蛮不一样。 我想真的跟我们想都不一样哦。而且我要先反驳一下郑浩哥刚刚说一时三命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不只是一时三命，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党在全台湾啊所推出的候选人有这么的多，光他在中部浮选，我们这个选区他这里也浮选好几次哦。我想这样子的行为呢，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党员出来踏伐，任何党员很诚实的告诉大家，我们应该以市民为准哦。那柯文哲自己在直播也常在讲，我是雍正跟济公的合体，但是你们都只看到我济公的一面，拜托。柯文哲你到现在的发言，我觉得根本就是济公的代言人了好吗？我想这都是甚至是让很多济公的信徒都为之而生气，你怎么可以拿济公来称呼你自己啊？我想现在可以看到柯文哲真的就是失言吗？那就像刚刚大家所说的，整个 SOP 如果建立得很完整，没有任何一个财损，大家不会去怪你。今天就是你到了外县市去浮选，整个什么民众党出来帮你洗地，甚至黄珊珊说这都是选举的斗争导致现在会这样子检讨你，我可以讲得很明确，你就是赶不回台北，所以你因为你自己民众党的选举有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所谓的强化三级就是在玩文字游戏，看到真的赶不上了，看到真的被骂翻了，才隔天赶紧告诉大家我也有来会刊，我也有来视察，那你为什么台中市政府要大肆的宣传你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视察活动？我想真的不需要这样子，做了得了便宜又卖乖，马上呢又在跟人家讲我是来作秀的说明。我想所有的台北市民以及全国人民都看得出来，这个台北市长以及民众党党主席到底是不是宜？ 好，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把看灾变成作秀呢？我们要请教郑浩，因为像陈时中就说要把施政透明度扭曲成秀，真的不是那么好哦。那么林智坚也发文说，看灾本来就是市长的责任嘛。好，结果呢，柯文哲说什么？我无所不在，因为我有医化了。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说，现在都医化远距办公，但是做真防灾中心给人家看太弱了。好，这是柯文哲这样的说法。但是苏贞昌说，每一个首长都能认识到人民生命财产是比选举输赢更加重要。好，如果你什么都要医化的话，网友就说奇怪，那你作证防灾中心可以医化，你辅选为什么不能医化呢？你干嘛去辅选吗？好，现在呢被大家骂了，柯文哲又要说我无所不在啦，我变成了民进党的噩梦，我还打不死嘞，这是怎么样扭曲的态度？ 没有，他是台北市民的噩梦，然后是民进党的补药。嘿，他讲搞清楚状况，你没发现民进党最近火起来吗？开始杀柯文哲，杀柯文哲。没有，民进党真的柯文哲，你不要误会，他没有把你当噩梦，好不好？你是他们的补药。我搞清楚状况，是台北市民真的把你当噩梦。我现在慢慢搞清楚一件事情。嗯，其实台北市的公务员，我认为是台湾最好的一群公务员之一哦。嗯，他们当然有 SOP， 可是问题，台北市公务员面对到什么状况？二级的灾情，可是只能用三级的 SOP 来应对，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礼拜六、礼拜天我在外面跑，他都知道那个雨大的吓死人。你说二级甚至是一级，我觉得都不为过。它的雨量就是至少是二级的，可是因为柯文哲回不来，只能用三级的 SOP 来应对，所以你的 SOP 对不上来嘛，才会出事嘛。我这件事情再清楚不过，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哦。柯文哲第一个你要搞清楚哦。他为了要让自己从二级开设脱身，他不在，对不对？所以说这是强化三级。可是我认为哦，如果台北市真的只有强化三级，但是整个台北市淹成这样，包含内湖的隧道都倒塌了，你台北市基础建设太烂了吧？你柯文哲你要两个选择一个哦，你要么就选择明明是二级的灾情你没有回来，还是你要选择只有三级的灾情，可是台北市基础建设烂到隧道倒塌。到处淹水，河堤外整个毁掉。你台北市你要选一个嘛？你怎么可能两边都要通吃？事实上，它就是二级的灾情，甚至到一级，我觉得都不为过这一件事。第二件事哦，我们当兵都知道啦，待退弟兄八字亲，什么意思？就是你要退伍的时候哈，什么鸟事都会出来，什么怪事都会出来。但某种程度的，它是有脉络可循的。你要退伍之后，你就懒了嘛，你就觉得数馒头嘛，该做的事情不做嘛。这个带退休自己八字亲的就讲柯文哲，柯文哲现在是八字亲，那柯文哲八字亲的话，好，一般来说台北市有很完善的，台中市也一样啊，西北市一样，市长八字亲有副市长下去扛嘛，可三个副市长，一个在选举，然后呢，一个这个生病，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搞呢？你没有嘛，你没有一个副市长帮你扛嘛，那整个台北市群龙无首嘛，变的是说。整个台北市两一个已经退役了，叫做黄珊珊，那一个叫做柯文哲代退，然后另外一个的因病好，然后请假，那没有办法的事情，稳不可责。问题是，那整个台北市政府就没办法运作嘛？那我都可以接受，遇到一些灾难，市政府总有来不及的时候。我一直强调，饭后态度，你能不能谦卑一点啊？你能不能认错一点？你还在讲说看灾是作秀，那你今天排二十个作秀行程干嘛？那怎么样？你秀场天王柯文哲是不是？你搞什么玩意？然后呢，比作秀，你最会作秀就是你啊，台北时装周，你跟陈佩琪穿成这样，我必须讲，我不是逢科必反，我必须讲，这西装跟衣服蛮好看的啦。可你自己也爱作秀嘛？大家都知道最爱作秀的首长，其实柯文哲讲第二，没人敢讲第一哎。所以整件事情我要谈呐、啊，我要谈柯文哲，你如果死不认错啊，就像他讲，不止你会受伤，黄珊珊会受伤。全台湾民众党的小鸡都一起受伤了。 好，但有人现在还要帮柯文哲讲话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就让我的可以把我的积蓄挡住。 公公，损失太严重了， 看着就难过，冷静蛮招不起啊。 营造厂老板边讲边哭，因为土石流淹没他的工厂和机具。 这边整个下面都是都掩埋大概五六公尺下去了，整台所有的车子都翻掉，整个都把它挤压掉。现在踩的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房子的屋顶上。 工厂位在基隆七堵区华新街，雨弹狂炸，土石流来袭，驻守的员工原本在睡觉，清晨听到滚动的声音，吓得逃出来，却有三位员工来不及逃。 就是有人在里面，我们有把他拉出来，啊，把驻场的人都拉出来。现在里面有大概有四台怪手，那三吨半有十五台，然后那个大卡车十吨有三台，在四台在里面。全部都被整个土砖都淹掉了， 那损失惨重， 我损失超惨重。 老板说被土方埋住的员工后来被紧急拉了出来，但工厂和怪手大货车等全都被埋了，实在很可怕。在当地经营营造厂七年的老板头一次遇到如此惨重状况，求助相关单位尽快挖出他的机具，减少他的损失。三新闻林俊华基隆报道。 画面左侧抗议标语写着天灭中共，立刻遭踢飞，适逢中共二十大敏感时机，部分香港人士赴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抗议习近平连任，现场爆发肢体冲突。中国领事馆人员在骚乱中强硬关门，看似要息事宁人，却没想到一名抗议男子居然被中国领事馆人员直接拖进领事馆内，顿时间拳打脚踢，男子遭到围殴，恶行恶状隔着铁门全被拍下，引发哗然。更有网友比对其底，指称戴帽子甩中下令的正是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的总领事郑熙。流亡藏人在印度同样发起反习近平怒吼，控诉中国政府以及中英方式实行种族灭绝。 Everything is dictated by Xi Jinping。 习近平打着清零防疫的大旗，动辄封城、限制自由，引发民怨延烧，更在二十大前夕爆出罢习风波。 I don't think it's a pandemic thing anymore. It's more like a political thing. But I'll say no more. 人民敢怒不敢言，就连日媒 NHK 报道二十大一出现习近平画面，秒被盖台。中共勒令全中国上下只能守在电视机前洗耳恭听习京剧，就算结婚大事也得先摆一旁，小学生更得正襟危坐拍照上传，以成师表，也无法阻止反习浪淘晋升。三立新闻金水会报道。 直到陈雄要来，老板换上主视觉口罩，行动展现支持。用行动力挺的还有市议员梁文杰、王世坚陪陈雄前进市场扫街。尤其王世坚跟陈雄对手黄珊珊有交情，是否倒戈格外受到关注。 当好朋友了， 好，居然台北市发生淹大水的时候呢，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居然没有在台北，而在中部浮选。那当然呢，有人会出来帮他讲话，情有可原。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帮他讲话是什么？徐巧芯，国民党的徐巧芯居然为柯P缓颊说啊，三小时没有很久。结果现在就被网友骂翻说啊，你违停三个小时吃个饭也没有很久啊。好，当然除了这个徐巧芯之外呢，还有黄珊珊的部分啦。柯文哲现在被骂说忘记自己是市长了，但是黄珊珊却说选举期间被拿来操作，真的吗？好，我们要请教十七姐。你看黄珊珊哦，现在虽然帮柯文哲讲话，但是柯文哲这整件事情对黄珊珊的选情来讲，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啊，而且是很大的负面影响啊。黄珊珊真的不知死活哎、欸，他现在是一个候选人，他要选票的人哎、欸，他帮柯文哲在护航哎、欸，他说台风灾情才三级，市长根本不用在，这些都是选举操作。难道一个人要做八万人的事？哎，不是，你黄珊珊还跑到现场去哎、欸，你跑到现场去哎、欸，那 如果柯文哲的说法，那个叫作秀，好、哦，嗯， 所以你黄珊珊在选举操作，你在作秀，这搞什么东西啊？柯文哲的种种离谱行径，已经使得他的负面愤怒值大爆表了，嗯、他的这个忽视台北市民的财产生命安全，然后他对于这个权力的傲慢，然后完全卸责，不在乎台北市民的这个生死啦、汽车泡水啦等等，说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然后你黄珊珊硬要跟他绑在一起，哇、哦，你真的是嫌选票太多。那既然你嫌选票多的话，那就投给别人就好了啊。那所以 当柯文哲讲说啊，我们有 SOP 啊，我们台北市政府是一化的啊，那个问题的重点在于说，可是你现在的 SOP 就不敷使用了嘛。如果 SOP 有效的话，那应该不会有这种状况啊，那表示是一个好的 SOP 嘛。那可是现在按照 SOP 出现的这些状况，所以是你没有按照 SOP、嗯、或者是 SOP 不够用啊，这些事情不是就要市长来解决吗？而且市长作为指挥官，你不是就是要做横向的这种指挥调度啊，嗯，你才有及时性，你才有横向性，而且你坐镇或者是你到现场去勘灾，你才有人心的稳定性，说各种都需要市长待在这个地方啊，啊不然你柯文哲告诉我 SOP 里面哪一条有说我要去辅选，嗯，辅选也在 SOP 之内，讲出来，嗯，给我大声的讲出来你的 SOP。 也说柯文哲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黄珊珊这件事呢？好，黄珊珊的选情呢？因为照来讲，虽然黄珊珊请辞了嘛，但是以常理来讲，他应该还在 LINE 的群组里面。那如果水利署没法抖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帮忙协调呢，十一姐？ 我不苛责他，因为他现在的确没有这样子的权利。但是你自己也跑到现场，可见你觉得应该要去嘛、嗯、你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嘛。嗯、那所以，当你黄珊珊还帮柯文哲讲话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就紧紧的相依偎啊，紧紧相依偎这件事情不但是22名，而且会对你的选票造成立即而有效的伤害，这个是黄珊珊必须要面对的啊。如果你黄珊珊真的都不在乎的话，我觉得台北市民也的确没什么必要再在乎你啦、嗯、你用这样子的态度对待市民的时候，那台北市民其实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回报你，如何回报，就回报在选票上嘛。我会觉得啦，就是说你不能说诶、欸、要选票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我这个诚心的来解决问题啦，我来勘灾啊，好像就低姿态。然后呢一旦选上了，就像柯文哲一样，你们自己要负责啊，啊我们都异化了啊，啊那个都作秀啊，我觉得没有就不可以做到这个人性丑恶的极致。就是柯文哲跟黄珊珊这种人。那至于徐小欣，我觉得徐小欣也很妙。徐小欣觉得三小时应该还好。我举个例子哦，证明你徐小欣双标。九月底的时候不是有大地震？嗯嗯。当时发生的时候是下午2:44，当时民进党正在办辅选活动。在野党怎么批蔡英文的？三点了你还在给我辅选？嗯。距离地震多久？15分钟。15分钟你这个蔡英文就应该要去关心地震了。请问一下，那按照同样的标准，15分钟你柯文哲没有坐镇台北市，你当然也是失职啊，要不然就是双标啊。那凭什么蔡英文你要15分钟，可是你柯文哲三小时就觉得嗯还 OK, 嗯欧你的头啦 ,OK, 当然不 OK, 你不但这个拖了半天才回来，回来之后还说啊作秀。我觉得没有必要糟蹋台北市民到这种程度，真的是非常恶劣啦。 好，所以呢，台北市之前发生两次的大意外哦，其实柯文哲市长都不在。一次是钱柜大火的时候，那时候柯文哲人在屏东。那这一次呢，台北市淹大水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柯文哲的说法，请教义川哥，他说我无所不在，变成民进党的噩梦，还打不死。他说现在呢，哦，就是民进党对他是穷追猛打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脸书粉专今天有数吗？好，现在呢，真的是大家蛮生气的哦。柯文哲的愤怒指数呢，已经来到了1哦，就是因为泥沙台风的淹水争议哦。那你看柯文哲的愤怒指数那么高，连带帮他讲话的黄珊珊会不会让大家也觉得诶、欸、你不是要选台北市长吗？你怎么会这样讲话呢？ 任何的水灾、风灾或者是地震，国家都有紧急开设的规定，这个都没有错。那但是呢，这个规定里头都有但书、嗯、就是这一个首长认为该开设就开设、嗯、我们现在平常的时候都叫三级开设，就是消防局自己处理。那市长要站出来就到二级开设到一级开设。嗯，这个案子啊，当天早上包括总统、副总统跟行政院长完全取消所有的行程、嗯、 对， 柯文哲是知道的，侯友宜也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结果每个人都在赌一把。柯文哲也在赌这件事情，说啊，其实不像你严重。我现在就问你一件事情，黄珊珊，如果你现在还是台北市的副市长，你会怎么做？这样就好了。 嗯， 嗯，如果他现在是台北市的副市长，他一定会坐镇在应变中心， 让媒体看到他很认真的在那边应变。可是呢，这一次台北市很有趣哦，这一次台北市原来三个副市长，一个生病，一个请假，另外一个副市长没有在应变中心，没有在应变中心。当天的雨量，晴天刚的雨量，当天的雨量是全台湾第二多的，第一多的在宜兰，第二是在士林的这个晴天刚。所以后来在汐止，在这一个内湖发生这么大灾的时候，本来就该启动二级开设啊，你也没启动。我就问黄珊珊说，你现在如果是副市长，你会不会要求要启动二级开设？结果你现在没有启动，然后你跟其他的候选人一样去到现场。各位看那个画面，黄珊珊去到现场是有公务员在帮他简报的，是有公务员在跟他报告灾情的。如果他只是候选人，人家跟他报告灾情，好，现在黄珊珊一起跟柯文哲。 面前生牛肉放进白瓷碗，边搅拌在分次淋上滚烫的香醇清汤，就 完全没有同理心的人呢。我就想那个堤防边那五十部车好了，今天你要把水门关起来的时候，要关的那一刹那，要关的那个人，你不知道那五十台会淹掉吗？你心里一定知道啊。那以前都明明就可以把它拖出来，你这次不拖，为什么不拖？因为我照 SOP 我不用拖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什么早上广播什么广播，然后去到那里，你我用一个 QR code 你要扫，你自己没扫活该，我提醒你那里会水灾，这全部是柯文哲讲的。柯文哲说我们已经跟你讲，然后你都不相信。这些关门的人，你自己没有同理心吗？那一台哪是你的车？你就明明知道说那水要淹起来啊。 然后你要关起来， 你要关的那一刻，你不会心痛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心痛啊？因为你头家柯文哲讲 SOP 就是个关起来，好、哦，车停到要叫因该死。为什么？就是他已经定了一个 SOP， 然后呢已经提醒你，然后今天柯文哲讲那种风凉话，就说啊大家都不信邪啊，啊赶紧讲你嘛不该说啊，哦。这不是一个当市长该有，所以我还是问了、黄珊珊，你如果现在还是台北市的副市长，你会不会跟柯文哲这一次做同样的决定？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那当然呢，柯文哲现在被骂了嘛，但是还有一个人也被骂了，谁呢？他说啊，这柯文哲呢从台中赶上来，怎么都还比你快呢？这个是蒋万安，比柯文哲还晚去这个内湖的隧道勘灾，结果现在呢也被质疑说啊，是要转移焦点吗？蒋万安现在就说啊，陈时中啊，你怎么勘灾的时候穿皮鞋呢？那陈时中也说呢，是因为你没有当过民代，没有经验呢？现在陈时中也正面回应说，因为当时是没有下雨，因为在万华嘛，所以才穿皮鞋。之后呢，不管穿什么鞋子，为了市民都会聊了起，但也引发大家纳闷说，哇，原来现在穿鞋子也是一个争议，也是一个学问哦。带你过来看。 直到陈时中要来，老板换上主视觉口罩，行动展现支持。用行动力挺的还有市议员梁文杰、王世坚陪陈时中前进市场扫街，尤其王世坚跟陈时中对手黄珊珊有交情，是否倒戈格外受到关注。 当好朋友了， 镜头前手握手，强调两人交情也很坚定。根据18号最新民调则显示，比较蓝绿两党候选人的欣赏度，陈时中以25.3%领先蒋万安7.3%，蒋万安当然也加紧脚步拼路战。从清晨5点开始到万华鱼市场及果菜批发市场，一口气连扫4个小时。而不过近日北市连日大雨，陈时中第一时间前进第一线视察，也因为穿皮鞋勘灾惹争议。 陈部长可能没有当过民意代表，所以他比较没有经验，勘灾应该都会碰到包括泥泞啊、积水等等，所以穿雨鞋是会比较方便。 我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我又穿雨鞋，大家也会说他作秀。大家以前在讲说穿皮鞋勘灾是说因为穿着皮鞋而不敢撩蕊嘛，啊，那我们是什么地方都会撩蕊，不管我穿什么鞋子。 不止勘灾政治学考验候选人智慧，防疫题也是攻防焦点。黄珊珊出书自称发想防疫旅馆，被陈时中酸是剽窃，让他气得喊告。 陈时中先生，请你收回，不然就法院见，不容你们说三道四。 防疫旅馆都是从集中检疫所来做一个延伸，相关的工程的分配都从这里来开始的。 从防疫到防灾，跟市民息息相关。萨卡都主帅当然都得力拼，要将危机变成转机，替市民解决问题，也成为自己的加分题。三立台军驻军 N 小组台北报道。 我觉得现在选举压力也是蛮大的，不只看在你人要去，连你穿什么鞋子都要进就垮吗？现在国民党就说，哦，陈时中你为什么会穿皮鞋呢？你是不是不愿意聊 Loki 呢？好，我们要请教晃哥哦。好，现在陈时中就说了，我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聊 Loki， 那为什么会穿皮鞋呢？陈时中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也还原真相说，因为当天是到万华嘛，那时候没有下雨嘛，所以穿皮鞋。但是他中午呢到阳明山看灾，就换上了雨鞋。不是啊，我人去了。怎么还连鞋子都要来规定，是不是？ 我觉得去炒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叫做这个不只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更是鸡蛋里面挑线头。也就是说，为了台湾的政治人物哈，这个皮鞋堪灾最有名的故事，当然不小心这回力镖又飙到国民党。 哎呦， 就以前连战，连战有一年，我忘记他是当行政院长还是副总统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行政院长的时候，社子岛淹水，我一直很印象深刻，社子岛淹水。连战的车子到了之后呢，打开车门发现说，哦，前面有一点积水啊。当然那个是还不到人没办法走的地方。然后因为他穿着皮鞋，然后他就犹豫了一下。那这时候最糗是旁边有一些，因为灾民被淹水，心情一定很不好嘛，就开始用聊话，我来聊了，聊矿嘛，你想怎样问你干扣啦哦。就他连战没下车啊、哦。那所以从此之后，那个皮鞋堪灾就被政治人物视为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超级大禁忌，所以大家都准备雨鞋。但是其实我同意阿中讲的，就是说穿什么鞋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站下去嘛。 嗯。 陈时中就讲，他说我今天即使穿着皮鞋穿着西装裤，就算前面是烂泥巴，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下去啊，我才不管我穿什么鞋 了。对啊。 所以穿什么鞋不是重点，更何况他昨天那个行程在万华，那时候根本没下雨啊，你穿雨鞋干嘛？好吧，那好，假设他昨天穿了雨鞋，那你是不是要讨论？你那个雨鞋哈、哦、没有到膝盖，没诚意， 差没料啦。 对啊，你穿到膝盖，那你为什么不穿青蛙装下来？你干脆穿潜水衣好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今天还有人在讲，还在挑，他说，陈时中，你那雨鞋看起来很像皮鞋，所以我今天早上特别问阿中部长，阿中部长说，我一想起日日新呢，这台湾在地品牌的雨鞋，就是说你如果要大家选举选到这种程度呢，其实有点无聊了，就今天重点是，当人民市民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提供解决的方案？我都已经把标准放很宽，我没有要求说你人一定要在现场，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市长也不可能说每一个事发地点他都在想，但是当人民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提供解决的方案？这一点才是重点嘛。所以穿什么鞋并不重要。那好，你穿了雨鞋，然后呢，人坐在办公室里面，那请问有用吗？你是穿雨鞋是在怎样？玩 cosplay 吗？还是在自我安慰，觉得我穿了雨鞋叫我棒棒，台北市就无风无雨吗？所以不要再去在乎穿什么鞋，重点是他去了有没有去，那没去能不能提供解决方法，那去了他愿不愿意跟受苦受难的市民站在一起，这个才是关键。 好，我们要请教苏培哦。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会突然炒这一题呢？包括蒋万安就说啊，陈时中可能没有当过民意代表啦，比较没有经验。那不只是蒋万安这样讲啊，连徐巧芯都说叫陈时中叫皮鞋哥啦，说怎么会穿皮鞋去会刊呢？然后呢，被人家发现之后呢，就把这个照片说就把脚给砍掉了。但陈时中竞选办公室就说，平常跑行程穿的休闲鞋，在前一天刊灾的时候已经湿透了，所以才换上皮鞋嘛。那中午到阳明山刊灾就换上了雨鞋。那国民党现在要打这个皮鞋啊、雨鞋啊，是为哪桩啊？ 为了转移焦点啊，因为蒋嫩嫩又开始嫩了、啊、因为那一天很妙嘛，三个台北市的市长主要候选人在第一时间下午的时候开始这个康乐隧道这个土石流崩落下来的时候，黄珊珊跟陈时中两个人陆续都取消所有的竞选行程到了现场去勘灾，而蒋万安当时居然跑到离这个土石崩落的这个康乐隧道10分钟的车程旁边的承天宫去参加这个活动，去参加这个庙会，完全不自知。后来媒体一报下去之后说，陈时中到了，黄珊珊到了，蒋万安吃庙会吃得很开心，跟大家同乐。一个干嘛说啊，没事啊，不行。我晚上一定要去，一定要去现场，要这个愣愣才没有愣住这样。可我要跟大家讲啊，刚刚黄哥讲了，就是说这个鞋子为什么政治人物的刊在这个鞋子会被人家注意到，是因为之前这个连战爱惜他的品鞋，不愿意穿的这个高档皮鞋去刊灾，才会被人家讲话。 那你现在把陈时中穿着因为这个休闲鞋淋湿了，然后去万华去看水门，当天也没有下雨，而且去看水门，水门也没有淹水，也没有灾情，你说他一定要穿雨靴，那到底是谁在作秀？另外我要讲的，蒋任任当天跟着他的这个国民党议员去现场看灾的时候，这是从他们脸书里面看来，他有穿雨靴吗？ 我 看嘛无呢，在白底呢，啊，跟他是布鞋， 雨下那么大，没有穿雨鞋呢， 是吗？你都愣坐三个小时了，去到现场还没穿雨鞋，雨还下得那么大，当天还土石崩落。 啊，会不会因为买不到雨鞋，所以等了三个小时？ 可能啊，因为已经愣住愣太久，愣到所有的店都关门了嘛，啊，所以只好穿着布鞋去。我觉得政治人物安内一点欧北部，然后大家这个你第一时间没有注意到，你就去看灾就好了。你应该看完灾就想说，哎，我到底从这里面发现了什么？未来我如果当了台北市长之后，我不会像柯文哲在外面滞留那么久。你应该讲这一些就好了啊。结果没有想到蒋万安的团队居然为了转移自己发愣发了三个小时，把焦点传到这个陈时中的鞋子上面去做文章。我觉得太没有意义了，而且也不会让人家忘记。蒋万安，你在第一时间居然在离灾情十分钟内的车程里去参加活动，而不愿意去现场看，不会让人家忘记你又在发愣了啦。 好，我们要请教庭委哦，因为难免有的时候被人家质疑说是在乱打嘛，包括新北的情况。现在呢，这个侯友宜的子弟兵呢要选议员的，包括戴湘仪啊、吴俊孝啊、吕家凯啊，就发文说：“哎呀，当天呐、啊、雨下那么大，林佳龙人在哪里呢？”但是网友就直接开喷说：“人家是平民哎、欸，你挟持人家干嘛？好，你的市长在哪里呢？他人在新竹合体林根人哎、欸，而且还是趁着降雨空档才去的。你不挟持你的市长，你在挟持人家林佳龙，这样有道理吗？” 我想的确像大家说的，我想当时戴湘仪他们会这样做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哦，当然是因为看到蒋万安他们被批评说比较慢去看灾啦，所以他就是挟寻林佳龙。但的确哦，我想作为一个国民党哦，我不能够只帮国民党说话。的确我们新北市市长还是有当权的一个责任啦，应该是以市长来看灾为主轴。我想台中市我们看到卢秀燕市长哦，在第一时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看灾，这是作为一个应该市长应该要做的。那侯家军目前相宜他们这样的做法，我想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战策略啦、喔、那也希望能够激起一些民众的一个讨论，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主轴，新北市的市长应该是侯友宜为首啦、喔、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来去做一个选战的主轴。 好，所以请教宜川哥，你看现在国民党这样子，连他们自己都这样讲了，回马枪立刻打到自己身上了，因为包括侯家军这样写，结果立刻被调侃说啊，起丢到底是下狼啦。好，里面就提到说柯文哲跟蒋万安第一时间都有去看灾啊，结果被戳破了，到场时间比刻意没有提到这个陈时中还有黄珊珊都要来得晚啊，你就没有提到人家，也不讲说人家比较早去啊，就故意想要来打这个林佳龙，故意想要来帮忙这个蒋万安来护航嘛。 新北三傻齁就在昨天诞生了。这三位为什么会跑出来当三傻？因为他们的民调全部在安全名单的外面的外面的。 外面还要在外面。 连妇女保障名额都保不上了。 今麦 今麦的傻的乱闯你知道吗？等于说今天这个起丢不跌，这三个的直接反应是这样，就是说找不到我们的市长啊，新北市长无伫诶，啊，无是新北电话也拢卡未通，即摆要安怎？啊，无叫一个有经验的市长来倒沙岗倒处理啊，就想到林佳龙。 太好了、啊， 没有， 就是讲，伊讲，伊往市长嘛找无、你这次有看到新北市三个副市长出现吗？嘛无呢， 没有。 吼、哦，这三个名拢无出现呢，市长无去啊，副市长嘛拢无去啊，啊，只有找林佳龙。我跟这三傻讲啊，你们三个再努力一点，赶快挤进安全名单，12月25号你们就找得到林佳龙。你现在挤你们这新北在出事情的时候、结果你去找一个市民要冲啊，对林佳龙来说，他那个时候跑到汐止，跑到什么地方去，一时我都指挥你啦，一时我都去到那新北市跟他简报什么吗？完全没办法啊。那新北汐止那个地方的灾情那么严重，我们第一时间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还以为是网友恶搞，上面喉咙这么大，就旁边一看，哇，是我们民进党两个市议员的扛棒，我就确定这个是新的。好、哦、那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媒体全部都在找侯友宜勒。因为当天呢是三点到五点的时候，整个汐止啊是 当天雨下最大，就是三年到了这个时候，侯友宜还在新竹喊动算。侯友宜知不知道？侯友宜当然知道，这个时候雨会最大啊。侯友宜一定知道，侯友宜每天掌握了这些讯息，包括中央的应变中心给的讯息，包括他们的水利单位给的讯息，包括气象局给的讯息，最重要新北市还有聘气候顾问公司，欸，都会做这一种预测。对侯友宜来说，他这一次是在赌，他在赌一把，说没这么大啦，雨没这么大啦，反正我去新店哦，摸飞机两点钟就回来，结果他搞不清楚，刚好就这两个小时，整个汐止的这一个这个山上啊，那包括这一个伯爵山庄，就整个都淹下来。结果侯友宜这种天灾就这样了哈，你好，你运气歹，你跋你跋输啊，去到现场，那么你们要处理，伊讲话怪台电。各公里台电的电塔去，这不就奇怪吗？然后现在这三位啊，这三傻现在躲起来，这三傻其实蛮可怜的。 嗯， 各位注意看他们的脸书哦，提供啊，这三个人的脸书只有一个人的脸书被围攻，另外两个哦，那个留言都不到一百 啊。 等公一上来就会大力在啊，就只有一个人被围攻，另外两个，那么另外两个更笨，跟着人家一起弄，声量都没赚到哦，所以这三傻。接下来啊，你们要自治。然后侯友宜，你真的不要一天到晚在想2024。如果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你南京那么难乱造，你如果人还在新北，然后呢没有在这个汐止没有关系，人在新北被挂起嘛，足紧的。 嗯， 何况在你这岛的新丁呢？你今天若是一高雄，你就错晒啊！我跟你讲。 好，所以大家说呢，要协寻的市长有谁呢？包括了侯市长，还有当天的柯市长。柯文哲去哪里呢？15号的时候，礼拜六帮高虹安来站台嘛，举办大造势。没有想到现在出了一个状况了。好，高虹安呢在脸书特别感谢当天出席的里长，没有想到被发现，原来出席的里长名单已经都卸任了。我们带你快来看。 高虹高虹安又是新爹新妈的开戏啊， 慷慨激昂，话是说不清楚。高虹安15号新竹大造势，党主席柯文哲小鸡齐聚，展现大团结气势，也不忘凸显在地关系很扎实。脸书留言 Q 到场贵宾，但怎么看都很怪。高虹安感谢新竹市中心里里长洪英堂力挺，但一查之后才发现洪英堂根本已经卸任，现任里长叫黄成廷。 我没有去啊，基本上就像大家讲的嘛，有很多事情他应该是不大清楚吧。 前后任里长分不清楚，盘点新竹市现任里长122位，才6位出席，只占1/20，和高虹安强调的在地很有力似乎有落差。 一是后援会的会长，五个是会长来代表受证。 相比对手沈慧虹，9月中的首场造势，台下5000人塞爆会场，谁比较有力，画面会说话。新竹市最新民调也曝光，沈慧虹支持度 28.9%， 民众党高虹安 26.3%， 紧追在后。垫底的是国民党林根仁，支持度只有 13.4%， 而沈慧虹和高虹安两人差距只有 2.59%， 选情持续焦灼。 上周六我们在天公坛成功的举办了团结之夜，大进场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市民朋友帮我们加油打气，深刻的感受到新竹市民希望这一次能够有不一样的改变。 每一次只要调的结果不符合高虹安候选人的预期，他就说民调有问题。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更要具体证据，不是用逃避，然后用闪躲。 即便民调参考用，但年底市长谁能胜出，也不是候选人自己碰轰，在地势力多庞大就能算数。三立新闻刘安静、马瑞文、新竹报道。 好，我们要请教郑浩，这个是不是代表说你跟里长可能不是很熟？因为你看哦，这是这个高虹安的脸书嘛，抛出一堆里长的感谢名单啊，没有想到抛出来说是卸任的前里长，卸任的这个中心里里长说啊，我也没去啊，啊，你怎么会抛一个卸任的，以为是现在在任的呢？这是一个搞乌龙吗？ 不是，他第一个他是把里长的名字写错，那个里长那个里现在其实黄成廷在当里长， 嘿嘿嘿， 可是因为他。那个他没有要去挺高虹安嘛，便是前里长去挺，结果呢第一个他在脸书上写错名字，把这个卸任的里长，他叫洪银堂啊，把他写成说是现任的里长，好，这第一个搞错。但我觉得还很勉强，他在脸书感谢名单还勉强，可问题是他把他们自己的候选人陈习文写成陈文习哦，这就过分了一点哦。你要带小鸡，那你至少要帮小鸡这个 hashtag 嘛，对不对？我们用 hashtag 可以，就是那个 tag 他的脸书嘛，就哎、欸、 不但没有 take 还写错，那我觉得就过分一点，显然里面螺丝松掉，显然里面螺丝松掉这一块。第二件事情哦，我觉得把去挺你的里长写出来也不是好事情，因为一哦，这些里长来挺你不代表愿意被公开哦，被公开之后呢，可能会造成后面二对手的拔庄，或是三造成里长不必要的压力。我坦白讲，写这东西在选举的判断上，我认为有很大的问题。第三件事情，如果你的有办法写到过半，我觉得你就写没关系，或是写个30个、40个没有关系。可后来说数字是几个，是6个嘛，对不对？就不多，你写起来反而没有气势磅礴，然后反而会造成这六个变成谁？国民党跟民进党主要拔庄对象。那这个拔庄是很血腥的嘛，因为这个里长可能过去长期就跟林根人配合嘛，或是长期市政府配合嘛，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对里长来说是不必要的压力啦。所以我觉得在这东西虽然是很小细节，可是可以看到很多的错误，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选举真的很有趣哦，作用力跟反作用力这个事情不断在选战中发生哦。什么意思呢？在这个选战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觉得高虹安会上哦，真的没有。高虹安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第三名，大概不会选的差，可是你说要上真的太远。可是后来呢，中段发生什么事情，民进党开始打高虹安，打高虹安民调上来了，民调上来之后呢，这还不打紧，韩粉在高虹安旁边，对不对？高虹安照着看到熊海林就知道不得了了，韩粉都过去了，连我们熊姐都站在他旁边，那便是林科人挂了嘛。那高虹安中间民调是不是上来了？可这个上来过程中同时造成什么？民进党支持的忧患意识，这也很有趣，就变成是说原本呢，正常排序可能是沈慧宏、林根仁、高虹安，或者是林根仁、沈慧宏、高虹安。可是因为民进党是打高虹安，高虹安民调往上爬，爬的过程中一度沈慧宏被超车了。可是当沈慧宏被超车了，我最近看网络上风向跟地方传唤，民进党的支持者很焦虑啊，他们不能接受高虹安赢嘛，或是不能接受现在韩粉立体的高虹安赢，现在反而变成是什么？民进党相对比较凝聚，因为沈慧宏并不是那种就是很激情的候选人，可是因为危机意识反而让民进党变凝聚，有点类似郑运鹏在桃园的味道。所以现在沈慧宏民调也上来了，自由时报最新民调沈慧宏是超车高虹安一点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你来我往作用力跟反作用力这件事情啊，确实很有趣。但最惨是谁？是林根仁，林根仁彻底挂了嘛，怎么想都没有想到，民进党打高虹安死掉的是林根仁， 这要问朱立伦呢、啊？ 这叫做隔岸打牛，我从来没想到隔了一个隔岸打人呐、啊，隔了一个高虹安挂是林根仁。那这些事情当然就是要问朱立伦呐、啊，问民进党，问国，还问卢秀燕呐、 啊，对啊， 问卢秀燕呐、啊， 干嘛要去牵手呢？ 对，为什么要去牵手呢？对不对？还有姐妹装呢？所以隔岸打人挂是林根仁。所以我预言啊，我觉得新竹最后就是两强相争啊，就说高虹安跟沈慧宏两个会去争。那这件事情选战比到最后比什么？比不要犯错。什么意思呢？就说剩三十几天哦，要有大事件我觉得不太容易了，大概对于高虹安子弹都射得差不多。那接下来比两个，一个是不要犯错，像高虹安这个脸书就是很经典的犯了错，所以会被拿出来讨论。第二件事情比什么？你的组织票吹不吹得出来？因为空气票，我认为就是说空战在新竹未来大概会慢慢降温，慢慢降温，因为已经把高虹安打成气候，再打下去没意义了，所以它会降温，降温空战比例下来后，陆战比例就会提高，那陆战比例就很考验高虹安过去不到一年还两年都当新竹市党部主委嘛，他的经营怎么样哦？要 VS 林智坚跟沈慧宏在当地的经营哦，这就很有趣了，还有谁？柯建铭在那边30年来的经营，这个也很有趣，就是选战打到30几天，如果空战优势完全不见的话，甚至陆战的话，我认为沈慧宏占优。我坦白讲，这大概明人不说暗话，就算国民党的人坐下来或民众党的人坐下来，我都认为是沈慧宏加林智坚加柯建铭柯总统三个人占优。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战我们一路看到最后会怎么样，其实坦白讲还鹿死谁手都很难说，但我只能确定林根仁真的挂了。 好，如果林根仁挂了的话呢，那这样对柯文哲来讲，会不会压力来更大呢？我们要请教实习姐，因为包括自由时报嘛，刚刚说到这个民调，沈慧宏呢现在赢了高虹安2.59%，但是那一天的造势活动，高虹安哭了，结果呢，柯文哲也哭了，好，柯文哲说民进党发疯了，什么都打，不但全党打一个人，国家机器、司法动员跟网军、侧翼名嘴都来了。我觉得这个话讲到这样子，如果以柯文哲来讲，可能不太意外，但是呢，讲到哽咽，大家就觉得蛮意外的吧。 演技稍显浮夸啦，讲这种东西对柯文哲来说其实就是他 他的日常，他时不时就把这些东西挂在嘴上。那你在不断的重复同一套论述的时候，还可以讲到哭，那我觉得那就是刻意的希望用表演这件事情来博取一些同情。新竹的选情是这样，就是说林根仁他曾经是民调最高的，但是一夕之间风云变色，一个月内哇，硬生生被高虹安吸走了10%，使得他落居第三名。但是呢，这件事情真的除了国民党自己，你国民党到底对于自己党提名的候选人有没有一个辅选的责任，这是国民党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林根仁想不想自救？林根仁很努力的自救，他也去找了韩国瑜帮他拍影片，他也去找了侯友宜这只大母鸡来帮他站台，所以他很努力的希望能够这个起码要跟其他两位对手来这个互相匹敌一下嘛。那林根仁他作为一个六连霸的市议员，他其实陆战是强的啦。那所以你如果相比哇，民调上面看起来高虹安哇很高哦，因为高虹安跟林根仁的选票是互相流动的嘛，你高我就低，我低你就高嘛。那可是你看高虹安需要陆战的这些造势场次上面椅子其实是空的啦。就是说他的确在陆战上面明显的输了林根仁一大截，而且当你的脸书在 po 说哇，感谢里长们来参与的时候，122个全新竹122个里长分之6，这显现他的陆战能量是不足的。如果选战只靠这个主轴是靠空战的话，其实我觉得太虚了，太危险，没有一个强大的扎实的底盘来作为支撑。那高虹安也的确相较于其他两位对手，你的确在新竹待的时间很短，你的陆战势必输给其他两位这个对手，只靠空战，你的知名度高，你有全国性的声量，可是你必须要保证每一个声量都可以幻化为扎实的选票，我觉得这个太困难了。所以呢，最后剩下30天的时间呢，取决于国民党到底对于自己党籍提名的候选人有没有一些责任在，不止在新竹的林根仁，在苗栗的谢福宏也是啊，在苗栗连国民党都没有办法提名的中东锦，哇，人家也是选到这个下下轿，结果谢福宏呢，谢福宏也现在跟林根仁难兄难弟啊，所以国民党有没有意识到说，被白整个吃掉？那如果你愿意被人家吃掉的话，那也恭喜你啊。 好，马上回来，我们还有更多讨论。 准备左转，停在路口后方，突然冲来一辆白色轿车，砰的一声巨响，伴随紧急刹车，白色轿车几乎打横，后车也差点撞上，赶紧往右偏逃过一劫，对向一台厢型车也被撞得弹撞到路边，惊魂未定。 为什么经过啊？可能就是要接生意啊，刹足紧啊，刹足紧就是角度了了，无一个车油门拢有啊，才弄过来，对啊。 啊，车在烧。 厢型车头凹毁，轿车头尾全撞烂，警方跟拖吊车到场处理。17号晚间，高雄男子后昌嘉宏路口，白色轿车直行追撞前方待转车，导致他再撞到对向厢型车，后坐力太大，厢型车先是撞到后车，又往前回弹，撞到对向电杆，路口一片混乱。最惨的就是待转轿车遭到前后夹击，几乎被撞烂。 我前后都被夹撞。 啊，就是中左驾驶。 本起事故所幸驾驶及乘客均无大碍，没有生命危险。本案驾驶经酒测均无饮酒情形， 四个车主都只有轻伤，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只是直行车车速不慢，又没抓好车距，导致四车连环撞，得负担一笔不小的赔偿金。三立新闻黄启超、吴慧山高雄报道。 的泥水从山坡边不停往下流，中间还夹杂好几块大石头，警消人员获报赶往现场拉起黄色封锁线。 泥沙台风发威，大雨狂炸北台湾，新北市汐止西万路三段传出多起土石崩落，住户紧急撤离。 六点多了，才砰这一声， 从那边看了、啊，哎呀，那里一直的卸下来。 十八号一大早，公所人员前往现场勘灾，共计三户十四人紧急撤离，十人由公所协助安置，就怕造成更多灾情。实际回到现场，甚至弥漫着浓浓的瓦斯味。 瓦斯炉啊，不是放在外面，那放在外面呢、啊，瓦斯两桶啊，放在那里，土石通通盖满。 研判就是说已经被土有做覆盖，好，那暂时没有危险。那这边我刚有请消防队这边要还是那个。去思考一下说怎么来协助住户。 瓦斯管线被压坏，只能全面断电，屋内灾情惨重，后山的树枝直接穿破墙壁。尽管已经过了一晚，泥水仍然淹到脚踝高，家具全部泡水，屋主只希望尽速恢复状况。而另一边，铁路上还有大批的旅客受到影响。怪手在现场不停开挖，台铁平溪线三貂角往金同路段三天前就传出中断状况。十八号上午 K220到90处两个隧道中间更发生路基流失的现象，全线停驶抢修中。 隧道两个隧道中间这个地方坍方了。 台铁机调人员预计在晚间恢复通车，保障。 好，柯文哲现在为了高虹安的选情，是不是也是压力蛮大的呢？最近这几次呢，被看到说频频来呛柯建铭哦，这一次话讲得很呛哦。我们要请教晃哥，直接就说二十多年的交情不要了吗？就柯建铭呢也蛮妙的，他就说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这怎么样？叫柯文哲要看开一点，是不是？ 这个柯氏中青会两个都高人高语，不过觉得柯文哲你没什么好呛的、哦，柯建铭今天是就事论事，他只是因为这个字前因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时柯文哲跟民众党是不断的在攻击林智坚的论文案的时候，那后来高虹安自己的论文也出状况嘛，然后还用了资策会公费去出国留学等等，所以柯建铭当时讲说，你住在玻璃屋里面的人不要拿石头丢别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你住在玻璃屋里面拿石头丢别人，别人用石头丢你，你很快玻璃屋就破了嘛。就柯文哲就呛他说，欸，难道二十年的交情都不要了吗？柯建铭只是就事论事，但是呢，柯文哲完全就是情绪化，所以你看，柯建铭是牙医。柯文哲是医生，这两个一样都是学医的，两个都医生齁、哦、这个 EQ 真的差很多，因为柯建铭 EQ 多高啊，他也不跟你呛回去，他只是说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啊、哦、那你柯文哲自己去想。可是我觉得当天柯文哲在帮高虹安站台的时候，那个完全是激情演出齁、哦、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他感受到高虹安选情的告急。虽然现在自由时报做出来民调是两个人在误差范围内，但是你要看那个趋势齁，沈慧宏的民调是一路往上爬的。就这个民调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大概我看到就是新竹市跟新北市，就沈慧宏跟林佳龙的民调都是一路往上爬的。虽然现在可能还落后或者说领先在误差范围内，但是它的趋势是往上走。而高虹安的民调我认为应该是差不多到天花板，尤其是今年的选举，大家普遍的看法是今年的投票率应该不会高。高虹安靠空气票，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之下，他的票有可能是开高走低，反之林根人有可能是开低走高，因为组织票你有时候民调不见得问得到、哦、所以现在从柯文哲那天那么如此激情的表现、哦、我会觉得说他可能已经体认到高虹安的选情有告急。再加上那天其实他那天办活动那个场地、新竹人都知道那个场地，他分左右两边，高虹安选择的是比较小空地比较小的那一块。那以前林智坚也在同一个场地办过活动，林智坚是选择旁边那块空地比较大的地方。那原本可能高虹安他们的想法说空地比较小容易塞满，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可是那天又被那个民众党的党友四叉猫、又抓到说你这椅子根本就算一算大概就一两千人而已、所以他们当然心里会觉得不太舒服不太高兴、而且那天其实新竹市的里长去的其实人不多，好像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总共是六个里长，那有一个还是前里长，所以是五个里长。新竹市现在是有120几个里，所以其实去的比例相对是很低的、那代表说他在组织动员上面可能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的简单吧、因为没有做过组织的人可能会把组织动员想得很容易，但事实上组织动员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需要很长时间经营。那所以呢，柯文哲今天会讲这个话，我觉得接下来在选举离选举还有40几天了、 柯文哲应该会有更多的我们听起来觉得不是太理性的话，或是一些很情绪性的话，应该会出现。因为看起来民众党现在提名的县市长也好，县市议员的候选人也好，现在看起来选情可能跟柯文哲他们当时预估的可能是已经不太一样了。 好，所以现在呢，蓝白在打什么呢？在打对民进党的仇恨值。但是呢，私底下在想些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的二十大登场了。没有想到国民党这边电贺，好，你电贺人家，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不是吃素的？好，包括一个香港人呢，就跑到了中国驻英国领事馆外面抗议。那抗议是他的事情啊，没有想到居然直接被拖进领事馆里面了，还被围殴一顿。好，那么中国外交部呢，现在也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想到还理直气壮哦，不认为打人是有错的，现在引发讨论，我们带你快来看。 适逢中共敏感二十大时机，英国曼彻斯特的中国领事馆外反习近平抗议变成全武行，一群人冲上前打成一团，场面一度相当混乱。就连英国警方都挡在门外，要大家往后退，也阻止不了冲突升温。中国驻英使馆人员甚至直接将香港示威者拖进使馆范围内拳打脚踢，画面曝光引发国际哗然。 When we tried to stop them, they dragged me in and then punched and kicked me. Later, the British police pulled me out again.It's unreasonable and should not be done. 遭暴打的香港男子还原过程，强调原本是和平示威，但使馆人员却将他强拉进使馆范围，打了整整一分钟。正是因为门内属于中国领地，英国警方不能进入，让他全身上下就连眼角都有伤。而该名男子才刚从香港移民到英国，适逢中共二十大，才会联合部分香港人出来抗议。据了解，带头破坏示威标语的男子疑似就是领事馆的总领事，甚至在示威者被殴打时，他也正在一旁冷眼旁观。 中国驻英使领馆一贯遵守驻在国法律， 但中国外交部回应暴力事件却理直气壮，不认打人有错，更引起英国首相关注。透过发言人回应，事件令人忧心。目前英国警方已介入调查，中英外交风波一触即发，但中国境内也不平静。厕所内和墙壁门上被人用喷漆喷上反独裁反核酸字样，甚至有罢工罢课罢免独裁习近平，中国新厕所革命遍地开花，许多民众接力行动在各地引发回响，也让反习声浪在中国国内外持续高涨。三立新闻早报道。 哎，这个是领事馆大家不晓得还以为里面住的是盖头还是楼麻呢。你看这个照片，大家吓到了。哎，你看哦，这个抗议人士是站在门的外头哦，在外头抗议他的自由，结果就直接被里面的人给活生生的拖了进去。好，不止如此呢，因为很多人之前不是在北京的街头搭布条来抗议吗？我们要请教易川哥。那当然呢，在桥上抗议贴布条会被控诉嘛，会被抓走嘛，结果大家怎么样呢？跑到厕所，那布条会被撕下来没关系，我们就直接用喷漆的，这代表中国人也是蛮生气的哦。 这个很像我们台湾大概三四十年前哦，街头很多运动的时候啊，也是说被警察抓去打。我们以前在立法院前面，在行政院前面那边大呼小叫，叫国民党下台的时候，也常常被两三个警察就不知道拖到哪一个巷子去，就开始被打了。那学长都会叫我们头跟下面要保护好，让他打。这个不就是一样吗？欸，我们现在疫情解封了以后，我们都每个人都想出国。刚刚那个地方搞不好我们旅游自助旅行的时候会经过。我只要一拿到警察都搞拖去爬呗， 不是啊？你说那是三四十年台湾的事情，这个是现在了呢，现在还拖进去打。 而且这个发生在英国呢，这不是在中国呢。你要是说我把你北方招去中国，去用爬一起多好呢。我现在如果跑去英国，然后去看看人，不要人家在示威，看那边看，看了这些民事民事都要拖去爬。英国要表达立场嘞，啊不，只要是英国内底跟中国人有关的所在，拢无人敢换的。那中国这个大使馆里面的这些人搞这些事情，会到时候会不会很多大使馆都这样演啊？因为现在开二十大，然后每个人都要抢功劳，每个人都要博版面，会不会到时候在日本的也这样演？然后在美国的也都这样演，那台湾人以后出去，搞不好又遇到同样的待遇啊？这个还是他是在英国的一个香港人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现在的体制还是讲，刚刚讲那个厕所革命啊，在厕所里头写字。以前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哪位突破国民党封锁，被搞国民党，这代志大家嘛在那折啊。现在中国还是在那个年代啊，前几天在挂那个桥上挂那个布条的那一件事情，可我们觉得那个场景很像那个忠孝 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北路口那一座桥梁、啊、 前面那个桥， 那个桥梁当年农民运动的时候也是一堆人在那边挂布条，后来都一个被拖去打、嗯、就现在中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欸、我觉得这个中国现在的民主的演进全世界都要关切，不过我还是呼吁台湾人一样来尽量靠近那外国的中国大使馆、嗯、还是什么领事馆什么馆的，只要看到中国以后会当向金向，啊不然无说伊都叫团去爬。 好，所以如果我们太靠近的话，是不是太傻太天真呢？但是却有人真的很傻很天真哎、欸。好，中共二十大，国民党还贺电，但是呢，朱立伦说什么呢？说这个是按照惯例啦，我们要请教庭委。哎、欸，朱立伦说是按照惯例，要大家不要想太多。德国情报局长就直接来告诉国民党说，你不要对中国太傻太天真了，人家都这样讲，那你们党主席怎么做呢？ 我想党主席在这一次这样子发贺电哦，所有的党不一定是全部都认同哦。那我想我个人自己，我个人当然是不认同、嗯、哦。那江启臣担任党主席的时候，中国正在历经百年建党哦。那个时候就有中常委就有建议江启臣说哦，不应该、欸、要发贺电哦来庆贺一下哦。但是江启臣是直接就回绝。嗯，那个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连战哦，还是洪秀柱，都用个人的名义去庆贺。那我想这一次二十大大家都很清楚哦，在之前二十大要开的时候就已经有揣测他自己的内容大概会是哪些哦，包括对台的一些诉说哦。嗯，那我想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状况，而且今年呢是台湾的选举年，中国国民党应该要再更小心翼翼的处理两岸关系，所以对于这次贺电啊，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时刻是真的不宜哦。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党中央真的要好好听听倾听地方的一个声音、哦、并且我觉得真的我们也有改革派一直不断的在发声，也希望党中央可以好好的审视一下。 好，所以要请教一下苏培哦，包括刚刚庭委这样讲，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按照惯例吗？国民党真的是按照惯例吗？你不能一下子又要亲中，一下子又要亲美啊，现在德国也跟你讲啦，英美也跟你讲啦，中国是这么大的威胁，那难道有人还是听不懂吗？ 什么叫惯例我就不听不太懂啊。夏立言在中共对我们军演最严厉严重的当下、嗯、夏立言被朱立伦派到中国去、嗯、叫做关心台商，叫做关心台生，这是什么惯例我怎么看不懂。然后现在这个习近平在二十大前所发表的这个声明里面叫做不武力不排除要武力犯台、欸、要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欸、你还用惯例。他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讲，第一个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嗯、国民党你接受吗？你接受你再说你是惯例，如果你都不接受，他现在已经片面的改变了九二共识，所谓一国两制的这样子的概念底下，这样子的默契底下，跟你国民党完全没有默契嘛，你还在那边讲概念。不过我觉得今天我看听到庭委，我觉得庭委真的是还蛮勇敢的啦，因为他们现在是国民党的改革派里面哦，唯一敢出声的，之前唯一一个出声的叫坐在我旁边的叫李正浩， 他还不够勇敢 的哦。后来他就被开除党籍，他再勇敢下去可能就像你一样， 李北辰的学弟。 对对对对对，他再勇敢下去就会跟随李正浩跟余北辰的步伐。 还有中东锦的。 所以我要讲啦，就是说国民党如果要继续用惯例这种欺骗台湾人民下去，我觉得不只是今年年底选举，我包含觉得2024他们很快的就会被完全的消灭了嘛。那用这样子的方式要欺骗大家，无视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对全世界的威胁，中国国民党不是只有会被台湾人民所放弃、嗯、甚至会被全世界当成不是朋友啊。 好，所以呢正好我们来问一下，包括你之前因为太勇敢讲话了嘛，所以呢、嗯、现在直接好。 对。 那你也知道现在呢，既然这个中共这边会讲说台湾地区的政党，那国民党现在还说我的贺电哎呦是按照惯例啊，难道按照惯例这么习惯成自然吗、嗯、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国民党现在内部有些人说这就是惯例嘛，反正每一年我们都有发、嗯、所以我们今年也可以发。可我觉得状况是这样，第一个中国有没有按照惯例把原本国民党坚持的九二共识继续坚持下去？ 没有啊， 没有嘛、嗯、今天谈的是一中各表嘛。嗯，现在习近平哦，在中国在这次致辞很有趣，我跟大家讲内行看门道，他发出来的，因为他讲两个小时太长了，没有人真的会听完，所以他会有个自己演讲的这个影音版，嗯，后面会发给媒体一个文字版，嗯，他的文字版里面有一国两制，嗯，可是习近平在讲到台湾的时候，连一国两制都略掉，嗯，他自己连这都略掉，代表什么？连一国两制都不是选项， 在他心中只有一国一制是选项嘛、嗯、所以换句话说，国民党原本坚持叫做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变成是连治权都治权哦都互相承认，就说我治理台湾你不要来管我、哦、中国已经把这拉掉，一国两制拉掉，增加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台湾人都不能接受了，习近平现在连一国两制都拉掉、嗯、变一国一制，懂你是吗？从一中各表变一国两制，变一国一制、嗯、已经变成这样了，没有遵守惯例的是中国共产党。 那国民党这样的话， 你国民党就遵守惯例干嘛？你懂为什么、哦？那你国民党遵守惯例干嘛嘛、哦？我觉得这个很单纯。如果今天两岸关系跟过去一样哦，海峡中线原本是惯例哦，现在谁是不遵守惯例？老共飞机是过来，是老共飞机过来，西南空域的 ADIZ 互相不侵犯，这是惯例哦。现在老共现在一直来西南空域哦，所以很多惯例，绝大多数99.99%惯例。都被中国共产党打破的时候，你中国国民党为什么还要遵循过去的惯例？说不通嘛。嗯，那有人会问，原本那 0.0001 的惯例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国民党当小弟的惯例没改变嘛，这是唯一没有改变的嘛。嗯、那你好，你所有你之前说服台湾人民说我委曲求全，我就当小弟，但是我可以守住一些底线，或许台湾人听得下去。可当你这些底线都不见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一块，第二件事情。还有人在说对选情没影响，怎么会没影响嘛？你看我们今天、昨天在讨论，今天在讨论，就表示这已经变成一个议题了嘛。嗯、那有没有一些摇摆派，或者说还在决定说我到底这次要投给谁？侯友宜还是投给林佳龙，还是投给卢秀燕、蔡其昌，甚至是蒋万安，对不对？我要投给蒋万安，还是说什么黄珊珊，还是陈时中的一些摇摆派？一看，哇塞！我投给蒋万安之后，他的政党会寄贺电。去庆祝习近平登基二十大，嗯，而且我再括号一个哦，习近平登基二十大只有一个政治任务，是把台湾武统下来，嗯，只有一个政治任务。我再讲一次哦，习近平这次二十大他叫延任，不叫连任，嗯、 对， 连任只有两届，他这是延期，叫做延任。延任二十大的政治的正当性跟政治任务只有一个，把台湾统一下来，所以这次才重新讲了，不排除武力统治台湾的选项。嗯，上次讲是2022年江泽民在讲的时候 ,2022 年哦，到现在20年哦，中国共产党不管是15大、16大、17大、18大、19大，没有人讲不排除武力使用统一台湾哦。到20大习近平讲，那我问个很简单问题，习近平未来五年最重要的责任是武力统一台湾。嗯，请问你中国共产党庆贺什么？你要贺什么吗、嗯、那请问你蒋万安你支持还不支持？你是说你姓蒋吗？你的祖父跟曾祖父是最反共的嘛、嗯、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来反共一下？所以怎么可能对选举没有这么多没有影响、嗯、一定会有影响嘛。所以最后一句，廷贵啊，你改革派还不够，你如果有办法讲到像我这样程度，你就会变开除派， 那 你 光荣退役 就光荣退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因为我已经不是国民党了嘛，我在里面再怎么讲，我是用媒体人的身份来跟国民党喊话、嗯、可真的是你们这些还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你要告诉党主席嘛，在这个时候做这样决定、嗯、是大错特错、嗯、然后就告诉那些还在节目上帮国民党或者是帮朱立伦洗地，在帮朱立伦凹的人说这对选情没有影响，说你不要害了大家好不好、嗯、会有影响，而且就在11月26号会有影响。 好，所以现在引发质疑，就有人说呢，那国民党干脆去中国当在野党好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沈慧虹手指向后方看板，来去新竹住一晚，秉持着周周有政策的坚持，今天再端出观光证件。 我们会透过城市品牌的一个塑造，以及我们游憩空间的一些再增加，那还有故事的发掘等等的面向，来构筑我们新竹市的新的观光的面貌。 除了做好基础公共建设，沈慧虹还提出，将玻璃重镇香山打造成精密科学园区的过程中，也要推广自然资源，让更多人知道。 透过像香山艺术季，以及香山湿地的整个的生态旅游，我们除了重视旅游，同时重视生态，那更重要，让所有的人在新竹市生活美好。 要让所有人知道新竹的美好，选战倒数，对手高虹安和林根仁也纷纷端出政见牛肉，靠政策拼选战。 三杯当然，三杯。 高 宋安十八号一早开记者会，手举政策牌，主打要透过数位科技物联创新来翻转新竹。 我们今天也特别提出了，包含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在整个交通的一个大数据的收集，包含像是尖里峰的这个路口的车流量流向的分析，那也搭配上我们智慧号志的这个交控系统。 就业我帮，创业我挺，安居我固，青年参与。 国民党候选人林根仁抢攻青年选票，提出四大政策，关心年轻人就业和住宅问题。新竹市长选战，蓝绿白三选将拼搏，各自端出政见，要获取选民认同。三立新闻账号一张惠明新竹报道。一幕按一按，身份证逼一逼，房卡就跳出来。这台是饭店自助式入住柜台。现在业者首次购买，交通部观光局最高可以补助150,000元，盼能缓解旅宿业人力荒。 或许自动化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接触，跟人和人之间的服务的这种感觉，应该是比较有温度的。 就算有补助，但业者们还在观望，柜台人力或许用自动化报到就能补足，但旅宿业最缺的其实是房务人员。六月份以来职缺多达10,000名，将近30%以上缺口。疫情间就业市场改变，加上防疫旅馆转回一般旅馆，缺工状况变得更严重。 最主要是因为少子化，再加上很多的人现在可能对于劳力的工作来讲，他们可能不是有所期待。 国门开了，但第一线旅宿人力还没补足，就算月薪开到35,000元，还是乏人问津。有业者认为，引进移工填补人力需求会是解方，建议劳动部严以修法，但其实要面临的问题也不少。 因为当移工进来的时候，如何去整理这个房间的房屋工作，或者说怎么去做一些管理的问题，那这些都很重要。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 交通部现阶段还是将协助业者聘雇本国人优先，但就怕旅宿业缺工问题，随着国门开放，观光客进来，人力只会越来越吃不消。三选黄叶杰克不是台北采访报道。 谢和贤一早来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递状，不满参选资格被取消，杠上中选会， 就觉得哇，就是哦，原来这就是政治，所以我也会有这一天。对啊，我还太菜了，对，城府不够深。他们 被踢出北市议员参选名单，一早就和律师递状申请假处分，还透露如果失败，下一步是 再继续问鼎立委，因为立委其实才能做的事更多。 从高等行政法院离开，下一站来到中选会继续陈情。谢和贤因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去年6月遭判刑4个月。谢和贤分期缴纳一颗罚金，缴了2期，最后一期原定在10月18号，但中选会14号认定没缴罚金取消资格，让谢和贤不满，认为违反行政程序法。 就是被突袭的感觉啊！对啊，我认识的刑警朋友都很善良，可是我目前觉得我深爱的国家好像对我不怎么友善。 在公告的14号的时候，那么谢和贤呢，当天就去缴交完毕，所以10月14号可以说本案已经完全执行完 结案了。 哦，当时这个台北市选委会，那么在受理谢和贤的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完全这个受领相关的这个登记的资格， 是，其实也同意我们开竞选办公室了。 妻子莉亚难得现身，挺孕肚陪伴相挺，两人还不忘秀恩爱。谢和贤递状陈情，就是要捍卫自己参选权利。三立新闻导演陈林玉君台北采访报道。 俄乌战事未歇，但就连还没上战场的俄军苏-34战机，在俄国境内进行训练，居然直冲。 好，经济学人已经说了，中国接下来呢将会更弱。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当然习近平在20大的时候还是要说些好话嘛。但真相是什么呢？居然呢无限期延后公布 GDP 成长率，是不是因为 GDP 就拍款呢？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包括习近平这个晶片大梦现在被美国狠狠的撕碎了，他居然20大说，哎呀，中国要努力吸收各界的人才啊，实现雄心壮志，暗示国际人才要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那你看哦，中国都需要人家帮助。没有想到国民党这边还去帮助人家吗？ 我先简单补充一下，国民党去拍贺电，其实凸显了一个很价值的错乱，就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政党，你竟然去拍贺电去恭喜一个独裁政党，而且他是破坏体制要当皇帝，请问世界上哪一个民主政党拍贺电恭喜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没有，大概就是那些独裁国家才会恭喜。所以国民党凸显了价值错乱哦。再来再讲这个晶片， 中国当然，习近平在这个演讲里面，其实他很大一块是在讲，他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不甩你美国了，你美国搞你的游戏规则，我中国搞我一套中国的游戏规则。问题是在现实的情况下，光是晶片半导体这一关，你中国你就过不去了。现在中国的晶片技术也许被卡住之后，它可能现在落后台积电或落后美国大概五年到七年之间。但是再过五年中国可以追上来吗？很抱歉他追不上来，因为他只能在原地踏步。而其他包含民主国家的晶片，所谓的这个晶片四联盟 Chip 4， 他会继续前进。所以中国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大概技术只能维持在那个时候。你说中国有没有可能突然有一天这个出现黑科技，也做出这个西方国家有的软体或机器？我们不能讲完全不可能，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为什么中国现在不敢公布它的经济成长率？道理很简单，那个数字不能看啊。但是很抱歉，你中国不公布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你公布了大家也未必会相信。 之前说美化之后才有 2%， 对， 可能公布之后哦，那个真的很凄惨。 对，所以中国公布公布不重要，重点是国际的金融的专业机构他怎么看？他们大多数都看衰今年的中国经济成长，有可能是连 2% 都保不住的情况之下。好，那接下来共产党怎么办？因为共产党今天能够用高压统治压制中国人民，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啊，大家先赚钱再说，先有钱再说。可是当你现在人民开始已经没钱的时候，你又不给他自由，不给他一个民主的社会跟制度，那你觉得中国共产党他还可以压制这些反对的声音有多久？我不觉得。也许习近平的高压统治之下可以再压一段时间，但是能不能继续再压五年很难啊。 一川哥， 我觉得这一次像国民党发这个贺电这种东西齁，朱立伦你要发文化是你自己决定的。你不要抗议的台湾人就看不上来，对啊，你记得去祝贺。一个你说不排除武力犯台。这个话是讲到很凶的呢。伊即马飞机甲坐来坐去，想讲啊无代志来遮坐坐捞捞的。哥伊即马是直甲你讲，我不排除武力犯台。然后朱立伦马上贺电发过去，你是咧钓搞的啊？不是你发这个贺电干嘛？而且按照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的默契，这个贺电要发之前是要经过中国审查的呢。伊不是空空安尼下下来都要传真过去呢，一定是双方都讲好，这一个是要拿出来公开的。然后你既然知道习近平这样讲话。然后呢，你还有办法发这个贺电？朱立伦立马心在囧哎，我来讲哦，心啊，台湾人看恁国民党咧表演真好，当时也看不着。刚那罗廷伟讲啊，袂歹啊，哦，伊讲伊即卖要甲改革，啊，你也直接甲朱立伦抢啊，你个朱立伦堂哥安尼舞啊，吼，安尼介样看会起啊。 那朱立伦是不是想说，反正我之前当选当主席的时候，你有发贺电给我啊，我们就礼尚往来嘛。你看江启臣那个时候就没有拿到贺电嘛。 是啊，哎、啊、可以，朱立伦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台湾人拢咧看啊。所有的国民党的候选人朱立伦的责任代志，你拢爱担啦，拢逃不了。罗廷伟你嘛爱担啦，因为这是国民党，你得挂国民党的旗啊，无法躲你来担。 我逃得了。 好，所以大家也说可能会对国民党的这个选情会有部分影响吗？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十大政治报告台上高呼强化国家科技力量，向美国宣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作出回应。